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新李，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啦，咁仲有马仔嘅，一阵间下会加入埋我哋一齐倾。嗱，咁今个礼拜有啲咩戏，有啲咩科幻片啊？其实我又唔知嗰啲算唔算系科幻片。反而咧，讲咗一套唔系香港上嘅先。咁我哋一阵会讲《人狼》嘅嘛，嗰度叫做 系 冇错，《人狼》啊嘛，叫做系啦。咁啊咩嚟噶？《人狼》讲咗变嗰啲系 werewolf 嗰啲啊，唔系，其实系即系之前啊压井手嗰套啊红眼镜啊，或者叫做犬狼嘅。一套作品嘅韓國改編真人版，咁啊終於有得睇啦！我哋睇到啫，咁其實就未喺香港或者邊度做嘅，但係應該可能網上大家或者有機會揾到。我哋一陣會優先啊講，同大家講呢套，哇拍咗出嚟，點解咧？一陣拍得非常好睇，咁一陣要同大家講下呢套韓版人狼啊，即係人狼2018，係啦，我哋會優先講一講。咁啊呢套就唔係今個禮拜戲院戲啦，咁戲院戲有啲乜啊咁？咁戲院戲就應該係有呢、這個係咪《鬼靈精怪大酒店》係嘛？ 冇錯 嘅 第三集 係啦。咁啊，一陣去都講下啦。咁仲有咩？ 仲有《暗黑之心》啊，其實科幻嘅呢套係完整。《 暗黑之心》就係一套假嘅 X 名啦，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假嘅呢個我哋話咩啊？嗰時嗰套叫嗰時話拍完都冇上到畫咧，係咪 Young 咩嗰個叫咩啊？ 係 Number Four。 唔係 X-Men， 分記唔記得？嗱，唔係黑鳳凰啊，另外一套叫咩話？發到鬼氣咁嗰套咧，有埋畫頭咧。 New Mutant 係啦，其實有啲似嗰樣嘢嘅，咁但係佢就喺度另一個小説嘅改編，有一陣會講下啦嚇，因為其實咁呢個肯定係科幻，咁從科幻超能力嘅細路，咁啊俾啲大人嘅軍隊運起曬，咁啊要反抗嘅故事，咁直情係。熟口熟面，下一陣會講，但好唔好睇啊？你有問題啦 ，OK。好，仲有一套叫做咩話？喋血雙雄啊，演吳宇森 嚇。 嗱呢套唔科幻嘅，咁但係其實個紅就紅色個紅嘅， 但係就白色幾有特色嘅佢 嚇。哦，你有特色咁難睇係嘛？ 其實美術上面佢好睇嘅，係個故事、 美術好睇 哦。 咁樣 OK。 同埋 唔係 主角入場咧，諗住睇女主角啊，小丑女咧。你 係 做小 粗 女做 對滿 足啊？哦，又 對滿 足嘅。咁但係點咧？即係你意思即係純粹睇畫面啦？呢套係咪？ 係啦，因為個導演有少少眼高手低啊，真係。 哦，咁樣。 O K， 即係總之睇 女，睇小丑女係冇失望㗎，你會滿足出翻嚟嘅，絕對。 係。 點解咧？佢成套戲小丑女咁㗎？ 你可以當做小丑女前傳添啊！呢套戲可以。 哇！咁犀利。 都係咁瘋狂，同埋佢係轉咗好 一 陣嘅造型啊！你真係滿足曬你啊！ 咁樣啊？以為咁呢個一陣使唔使分分獨立解釋講少少啊？ 咁 講 下 兩句兩句好喎，一陣再講啦，好冇？ 好 啦，本來諗住分分話好簡短同一介就唔好啦，不如一陣都講下啦，好冇？即係我哋都未睇嘅，係咯， 都 OK。 一陣講下啦，一陣講下啦，索性。好嘅，好咁就咩？仲有咩講嘅？仲有咩其他戲嘅？有冇 㗎？ 唔止個歷戲院戲，仲有一套甄子丹嘅，係啊，呢套 大師兄， 係大師兄，唔知咩嚟㗎？功夫片啊，唔係話 GTO， 即係講個阿 Sir 啦，嚇，唔係話甄子丹做阿 Sir， 係，但係咧，梗係好打嘅阿 Sir 啦，唔係都唔係 GTO 啦。咁到底得唔得嘅咧？一陣講啦，而家唔使講住。 係啊， 好，咁仲有冇 補充下喎？ 係，補充下乜嘢咧？ 係啊， 個導演係 啊，啲大。是啊， 但个导演个名咧，我哋就唔识读嗰个姓嘅，咁我哋就有边读边读住先啦，系咪？一阵我哋其实就可能有读错啦，咁系咪？如果个姓个全名实在点样读音先啱，就要听翻呢个系咪不打嘅 边套 啊？系啊，因为我听日即系礼拜日出嗰集就访问咗个导演亲自嚟。 咩节目先？ 咁啊，电影男女就系访问咗佢嘅。 电影男女就访问咗导演。咁啊，导演会教我哋点读佢个姓系啦，主要系个姓。系啦， 我哋有啲其他嘅錄咗音，我哋錄咗就錄咗去讀，查到就含含個含。 我哋有邊讀邊啦，係啦，咁 係啦，含家偉嘅，咁啊幾大鑊嘅。 咁樣好， 咁 啊其實 都唔 係嘅， 係啦，咪 係啦。咁我哋唔知道點讀啦。如果想知個正式讀音係點，就聽導演自己教大家讀。OK， 好冇，聽電影論啦。咁至於另外一位演內地星咧，就叫咩名話？嗰個我哋錄音嗰陣都唔記得咗個名。 係啦。我哋唔记得咗最后个字系点读，但系查到啦。嗰、那个戏里面咧演一个误入歧途嘅学生嗰位咧，叫做骆明铁啊，系啦。 铁，好嘅，好嘅。 系啦，一字边做个力字，系读铁呢、 這 个字系啦。 咁系啦，可以我哋做埋 Ben Sir 啊，真系系咯。 冇错，佢有 Ben Sir 嘅大师兄原来。 我真系，我老气都真系有 Ben Sir 啊。系有 Ben Sir。 OK， 好，失敬失敬啊。好， 继续。 Ben Sir 冇，竟然冇教我哋读导演个名啫，真系唔啱。好啦，好咁好，仲有冇仲有边出？咁我哋其实可能戏大概系呢啲嘢，咁我哋另外会讲下呢个 Infinity Force 咩嚟噶？咁我嗰个龙之子啊，即系集合咗四个英雄嗰、那个，咦嗰个做咩有套戏？咁套戏都有啦，网上有睇啊，好唔好睇咧？就当然唔好睇啊，我同大家讲埋先。咁但系有咩好讲嘅？我一阵都会讲下咧。其实佢唔只有呢啲嘢噶，佢嚟紧仲有竟然有真人嘅计划，唔系啩？咁样一阵先讲啦。好，有冇其他嘅？都有其他嘅系嘛，仲有啲有啲剧有啲成，亦都香港咪有一个继续灵异啊 ，Viu TV 系咪有啲灵异题材嘅？ 都叫灵异。 唔系佢本身个题材系灵异，拍出嚟变咗鬼嘢啫。系啦，咁啊都要讲下啦，嗰啲咩叫咩话咩身后事务所啊？ 系 冇 错 冇 错， 都冇记错系咯。我初以为咧呢个系阿 Delete 啊，即系个日剧系嘛，佢差唔多个名系嘛，叫咩话？ 系啊系啊， 叫咩嗰条？Delete 叫咩？香港中文嘅 做刪除事務所。 我以為係嗰啲嘢嚟嘅，點知完全唔係嗰回事啊！等，唉，等我哋有睇咗嘅都要真係要，係咪係講下定呻下咧？應該要係啊，即係唔知點解重新 Viu TV 拍成咁嘅，到底啲係咪真係連周潤發去做都會變咗唔識做戲？我驚喺裏邊發揮唔到。 入呢個， 唉，真係好可憐，好可憐啊！真好咁好咧，陣先講下呢啲。咁仲有咩㗎？有冇啲介紹下俾大家嘅嘢啊？嘛，即係我哋唔知一陣講唔講曬，會介紹下另一套叫做唔知咩英之國話嗰度叫做 又係獨子啊！呢、這個嗱依家佢流行嘅漫畫嗰、那個咧就係、是、用直男之家英之國嘅， 直男之家英之國 係啦，冇錯。但係如果跟翻佢漢字嗰個字咧，就係、是。封字唔要裏面嗰度咧，就改咗個子字嘅。 係啊，係咩字嚟嘅？ 係啦，嗰個字咧就有爭議性啊！有人讀優，有人咧就讀子嘅，有邊讀邊係啦。 總之而家佢中文個譯名就當係南啦，即係向海南咯。 翻南嗰個字啦，係啦。 唔使咁啦。 係啦。 咁呢套咧，其實係呢個李的唔係呢個係唔係李的名字，呢個係另外嗰套謝謝你啊，咩角落咩 世界 咩 角 落 中 找 到我， 嗰套同一個作者係邊個啊？ 係 同一個作者叫咩名啊？ 個作者叫做河野史代。 係咁河野史代嘅另一個作品都係關於呢個原爆，但今次就講爆後嘅故仔啦，一班被爆者而生還嘅人嘅。即係一啲嘅故事啦，咁但係佢又係啦，又話唔止創傷啊，佢就好似其實會死㗎，有啲佢整咗下，因為 好有病嘅，係啊， 唔擺得耐嘅可能係，咁啊講佢哋當時係原來都會被當時嘅其他人歧視佢哋嘅喎，嗰啲咁嘅故事，咁啊呢個睇下如果有時間就講下啦，因為其實都係一個電視嘅SP 嚟嘅啫，咁但係裏邊混雜嘅演員咧就要好多女嘅，一定要講下，睇冇時間啦，呢個係有冇就介紹下佢。再讲有想可以再详细讲，好冇？ 好。 咁仲有冇噶？仲有冇啲咩会介绍俾大家噶？仲有冇噶？有冇啲作品噶？仲定系差唔多？ 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好似。 如果有漏有剩，我哋一阵再补啊。OK。咁同埋仲有今日嘅消息啦，就系咁样等住讲啦，好冇？好，咁我哋开始数榜。 好。嚟数榜第一位，《与神同行：终极审判》啊，仲系。 哦，即保留保持到喎，系咯。 系啊。 仲喺度，但係話票房就係有啲冇後勁嘅，咁啊而家 turn 低咗啦， 好大機會唔過5000萬。即係你 咁而家 去到去係300零339。 三百零 ，OK。係 啦。 咁啊，即係比想象中失望嘅，係啦。即係發行就話供唔起啊，係啊，即係 因為唔夠交啊嘛。 一來啦，同埋可能又 夠交 娛樂片啊，你又講咁多恩怨情仇咁樣係啊，咁咯。即係普遍觀眾 有 落差。 普通觀眾唔中意 ，OK。係 啦，普遍。 反而我哋就反而 我 哋就好啲。 係咯， 因為我覺得你一刀讚咧，冇理由唔讚呢套嘅，即係呢套喺電影角度一定拍得好嘅第一集。係啊，即係電影，我有以電影去評啲話係啦。 系，但系就唔 有 交，唉，真唔 系。不過我有朋友睇咗睇曬兩集，佢都話第二集唔及第一集。 係啊。 係啊，我有朋友係。 佢覺得第二集唔好睇，哦，反而 冇第一集咁好都好睇啊！佢話就， 哦， 佢話第一集係值100分咯，第二集係值80分咯，咁咪話。 係咩？咁第一集真係值100分？ 唔係咯。假可能假設嚟嘅啫，係啦。佢覺得啦，呢個有個人意見，係啦。 嗯， 好。 O K。 好，咁啊，係啊，冇辦法嘅，係口味都係同向。好，咁啊，第二位，我以為嗰鬼靈精怪大酒店會贏到啊，咁啊，第二位咩？ 啊，第二位就係佢啦，鬼靈精怪大酒店三， 嗯， 怪獸旅行團。 哦，係輸少少，哇，長數。 我哋都係以呢刻計啫，可能有上落嘅平時係。係 冇錯，200場咯，佢而家睇就睇到就話。 嗯。 係啊，咁都唔係好多嘅。 影贏咗。 係咯，即係。因為呢個禮拜 我以為好犀利啫，係咯，係 咯， 200場就唔係好多。OK， 係好，一陣會講嘅鬼靈精怪。 跟住第三位就係呢個媽媽咪呀，開心再嚟。 哦，竟然第三位媽媽咪呀 ，OK。係 啦，但係呢套我唔知北美得唔得，係咪北美同期上啊？ 咁我唔知啊，咁佢人多嘅呢套嘢。 香港麻麻喎。即係漫畫話係啦，發行話比想象中差好多。 哦， 係啊， 佢諗住都得嘅，係啦係啦咁樣。 係咪？我又有呢個咁多人做嘅。 我未睇呢個禮拜，我未睇，係啦。 嗯， 係《Mamma Mia》個美國個票房咧，咁就已經收到1億800萬㗎啦。咁佢全球嘅票房咧，暫時嚟講就係超過2億9000萬㗎啦。不過就同上集嚟講就冇得比啦。上集咧就全球美國加埋海外咧已經過咗6億噶啦，係啦。 哦， 咁今集衰咩咧？如果係咁，衰咩咧？ 今集衰乜嘢？唔知啊，呢個就 我以為有阿梅麗史翠普會點啫？咁講交係咯， 係咁唔知啊，可能可能交咧就係掛啲人唔入場啦。係 交 咧， 有冇咁嘅事咩？哦，即系都唔知死因如何啦，系啦，再验尸再讲。 OK， 好，咁跟住第四位就系职业特工队叛逆之谜啊。 呢套劲啊，而家报票房咧，佢就好劲，佢有机会就系史上 Mission Impossible 最高。 哦， 系咩？咁犀利？ 哦，系啦， 香港， 即系香港，香港，系啦，有机会。 边度仲超越埋阿尔法塔嗰集啊？ 是啦，因為而家已經5000萬啦，18日啫，就5000萬，咁阿爾法塔都好似5000幾嘅啫，咁應該有機會破啦，係啦，有機會破啦。 冇錯 ，OK， 好，到呢套都好睇嘅，係咯。 好，跟住第五位就係呢個極罕巨鯊。 哦， 我 係啊，呢套而家都仲有200場啊，咁但係就已經跌到第五位啦。 有啲後勁喎，不過呢套真係。可能票房 keep 到，但系出嚟啲人都插嘅，大部分都即系喺度笑。 系 啊，攞嚟嘲笑嗰啲戏。 嗱，咁我讲两句啊，因为其实本身咧，我今日谂住去睇呢个《鬼灵精怪大酒店三》嘅，咁啊点知俾人哋掹咗去睇呢个《极汉巨鲨》啊？ 哦， 系啊， 咁样哦。 咁啊， 即系证明系有人睇嘅呢啲戏。 但系其实唔系好多人睇嘅，就系我嗰场，系啊。我想大約可能得3至30人到啦。 吓、啊，咁好惨喎！你86個话得 系。系啊，不过就晏昼咁样，咁可能少啲啦。咁但系。 但星期六喎、 啊，系啊系啊系啊。 晏昼、 啊。 星期 六喎。 系啊，即系其实唔系咁得噶啦，依家吓。咁同埋我睇完我都觉得咪普普通通一套吓、啊、灾难片咁咯。咁如果吓计佢系呢个吓、啊、大陆资金咁样嗰啲拉匀嚟讲咧，咁佢算合格嘅呢套戏。 咁但係如果你俾翻荷里活製作，咁呢套就普普通通咁咯。呢個係我嘅感覺，就係咁啦。 好 好，跟住第六位就係呢個逆流大叔啦。 呢套勁啊！ 系啦， 上咗两个礼拜打赢大师兄啊，估唔到打赢单赢，仲要大赢喎、啊，大赢喎、啊，即系单日票房，今日单日票房都赢大师兄，即系啱啱上嗰日都唔够，系啦， 哦， 好有后劲，逆流大叔， 犀利犀利， 佢竟然一套新片输俾上嗰几个礼拜嘅一套， 上两个礼拜， 仲要唔系打嘅，仲要唔系讲打， 系咯，仲要小品、啊，咪咯，你谂， 嗯，冇小品嗰套。 嗯、 啊！仲要都冇乜女喎，系咪？ 都叫有两个啦， 夹松晒嗰只脚度咯，系啊。 嗯。 哦、啊。 咁诶，同埋佢 希望希 系系啊，明讲。 我希望逆流大叔捱得到阿潘灿良得闲嚟借票啦，系啦、啊，佢就。 哦。咁啊，都好犀利 喎！我知啊，甄子丹冇嚟借票，明晒重点。 哦，咁都系喎。 都可能真係有啲關係，而家港產片借都真係收 少， 即係唔借票房就借啦。坦白講， 係啦，冇錯。 唔係同埋我見佢真係真係繼續 keep 住有去借票喎，犀利喎。 咁咩話？邊個啊 ？keep 逆流大叔咯，一路有 keep 住去借票啊。 今日都仲 借嘅，係啊， 係啊，聽日有借票場啊嘛。 係啊，真係犀利犀利。 而家口碑咁好，係咁谷喎，而家係啊。 好，咁啊， 咁即系其实以后即系想套戏得咧，就加借票，咁就做乜都得啦。 咁唔系，咁都要套戏有翻咁上下先得嘅吓。 嗱，咁啊系。 嗯，咁好啦。之后就到呢个第七位《超人特工队二》啊。 喂，哇，仲未到第七位。 系。 报报啊，《超人特工队》咧已经成为咗呢个又唔系非一般嘅动画啦。 點 解呢？因為佢嘅票房高達啦，高達啦，依一刻啦，廿五日6600萬，贏埋《寒戰二》，贏埋呢個《刺殺列車》噶啦。咁啊，動畫嚟啫。咁啊，已經咧，今年咧就入今年票房第三，而家依一刻穩佔。 OK。 咁啊，已 初初又話唔係咁好，其實我哋都話呢套 OK 啊。咁啊，初初又話唔好。 係啊，佢即係 有後勁喎。 跑得啦，咪因為開頭話佢上得遲啊嘛。即係我哋話會唔會賴話，即係可能遲一個月咁啊，所以冇咁好。喂，點解後勁咯？點知有？如果出嚟槍勾個客觀現實就唔係，仍然咁勁，一支箭飆上嚟咁樣，係啦，咁啊， 犀利犀利， 即係可能 family 就呢個反而係首選，係咪？ 係啊， 哦， 咁而家可能今個禮拜就多咗套《鬼吹大酒店》啦，之前冇噶嘛， 拉走咗少少啦， 就拉咗一啲票房去咗嗰度啦，今個禮拜係咯， 係冇錯，同埋佢夜晚黑炮啊。佢贏埋咗 黑炮， 所以就佢淨係輸俾《超人世界》同埋《復仇者聯盟三》。 咁至勝好 嘅，應該啊，6600，係啊， 犀利。 但喺美國都未得，係啦。 係啊，但係美國係咪都收第二國？ 唔係，咁因為黑炮真係贏得好勁 嘅。美國嘅黑炮。 佢係即係 唔 係合你哋贏啊嘛？係啊，即係超越咗你。 太勁。係啦。是啲觀眾太膠啫，係 明白。 係你搞清楚個分別，好大分別。係佢膠唔係套戲，唔係套戲得，係啲人膠。OK， 好。 係即係佢中意食屎，唔係講美餸好食。係 OK， 冇錯。 OK， 冇錯， 冇辦法嘅。 好 OK， 好咁好咁繼續。 好咁啊，嗱， 嗰傑都未大師兄嘅慘啦，仲有冇？ 係到啦到啦，第八位就係呢個大師兄啦。 終於到啦， 係啦， 係 出到。 係幾位？邊一位？第一位。 第八啦。 第幾？第八位大師兄甄子丹， 就有128場嘅。 嚇咁少？ 咁少？ 我即係場次都唔多嘅喎。如果係咁，即係話 係啊嗱，我睇翻講翻我戲院嘅情況啦嚇。 好 呢個嗱喺豪華戲院啊新寶線嗰度咧，都係上兩次三場嘅啫，一日。 哦。 係。 嚇？係 啦，咁同埋。我睇我亦都諗過會唔會去有一城嗰度睇啦，有一城都係俾三場佢嘅啫，即係會有一間戲院係俾一個 house 佢 即做中 入到佢嘅。 哎呀，點解咁啊？點解睇低一線喎、啊？即係對呢套戲大家都 係啊，其實天空合拍啦，香港唔睇啫嘛，即係事實 有。哦，原來咁。 未必一定同埋個形態抗拒啊嘛。 嗯。 係啊，即係冇乜辦法啦。即係坦白講，神片都難救。咁未必嘅。 除非 咁同埋呢套係咪後面都有黃晶嘅呢？我想問啊，有冇嘅？ 係。 都有 黃晶啊，黃晶監製。 咁啊 ，double 打嘢啊，咁樣係 咯。係啊 ，double 打嘢啊。同埋都要睇下係點樣合拍法嘅。你話追龍啊，或者嗰個咩拆彈專家嗰啲，咪問題不大咯，都過二萬嗰啲係咪？ 唔係，我諗黃晶嘅問題大啲啦，而家係咁。 系 有關係， 同埋套戲 係 啦， 佢 哋都會睇，同埋啲人都睇過套戲嘅咁樣，嗰啲院商睇過套戲都知套戲得唔得，俾幾多戲佢咯，係咪？ 明白，即係始終原來裏邊都唔係真係咁多啊，即係打，始終都係啊，呢個打好多， 係啊係啊， 啲人都知道， 打嘢啦， 即係都驚割凳啦，大家都係啦，咁啊減少啲割凳機會啊嘛，咁啊咁樣， 同埋我。比我預期中多人睇咯，我入到戲院嘅情況嘅時候，如果 咁慘，即係 我 預期中少嘅， 嚇，因為嗱，可能佢個場數少啦，咁我入去嗰場咧，我同一間戲院啊，我就比起我當日睇《專業特工隊》第六集嘅時候，就個人數係多咗啲嘅，不過佢可能場數少嘅關係啦，谷埋佢一齊，係啦，係啦，係啦，嗰個戲院係啦， 嗯。边间院啊？爆唔爆得噶？ 咪豪华戏院咯。 豪华戏院 ，OK， 明白。 系啦。 咁豪华戏院都会系少啲嘅，如果你咁讲噶，即系应该话计个比例啊，因为佢大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应大飞啊，睇佢大啊嘛。系啦， 我唔惊啊！豪华戏院你冇人睇都全院满座啦，系咪先？ 但系唔坑噶嘛，嗰条数。 嗰啲烧落嚟都，嗰啲票房烧到下边都， 我唔惊。 好， 继续。 好，跟住， 跟住， 都系新戏啊！第九位，《暗黑之心》145场。 哇！呢套真系一阵系咪要阿芬芬边个睇咗先？芬芬睇咗。 我睇咗。 我睇咗。 我明话要起码半个小时嚟鞭尸啊！即係一套垃圾幕底啊！ 唔係啩？ 我今年而家買咗佢係全年嘅西片第二差， 最西嗰套， 最西嗰套， 尾二差。佢最差嗰套而家係《自殺陌生人》，即係不嬲我都開咗波講啦，垃圾嚟嘅。咁呢套佢緊個高個 咩戲先？你都講咩《自殺陌生人》咩㗎？ 咪就係一套《自殺陌生人》咯，真係有隻嘢唔知出嚟殺人咁樣咯，好戇居咁樣。一套 鬼戲嚟嘅， 唔係鬼戲嘅喎，殺手戲嚟。 又唔係鬼戲， 但係無厘頭嘅殺手。一家人殺人咁樣咯，冇解釋。 嗰套算底，跟住第二底就係呢套。 第二底呢套啊，佢仲穿咗我格雷，不嬲我格雷三擺咗，即係之前未有呢套啊，擺第二啊，咁啊過咗，佢都過埋格雷條底線，我真係頂頂。 即係呢個由底數上嘅榜，佢可以一升到第二位啊！呢度已經一上榜就第二位係。 系低算未算低啊？ 咁分都得唔得呢度？唔係嗱，可以唔同㗎，佢都好睇啊。 套戲就當然係唔得啦， 佢唔得 嘅。但係佢都有啲討論嘅價值嘅，佢條橋其實我覺得係， 咁樣 係想定下得㗎啦，呢個必然㗎係，但係都有少少討論價值嘅，我覺得佢有啲位。 邊方面咧？邊方面咧？ 佢定位即係 set 嗰五個 level 嘅超能力嘅安排，同埋佢取悦青少年方面咧，其實嗰度可以傾一傾嘅。 係。 哦，好啊，好啊，咁樣陣你哋可以講下俾我哋聽。 好啊， 好 啊。 嗯，好。好。 跟住第十位電影《哆啦 A 夢》大雄之金銀島。 哇！呢套堅啊，真係。 哇！呢套係咩？金銀島啊？ 係金銀島。 哇！叮當嚟講真係勁啊！呢套。 金銀島而家穿600,000啊！真係好好啊！ 犀利啊，其實都犀利啊！ 唔都以動畫嚟計啦，當然係。 嗯， 係。 好。 咁點啊？叫有幾多場㗎？一日。 而家仲有47場啫喎，得翻。 哇！即係縮咗好多。 係啊，係啊。 嗯。 嗯，咁但係都叫做係咪即係夜晚都有場嘅？而家都仲有得睇嘅。 夜晚仲有冇？咁啊，真係要睇下啦，睇下先。夜晚都冇乜啦，依家。 哦，而家冇乜啦，即系已经即系烧翻晒啦，变翻多翻啲数入口啊，眼口啊，咁 系 咪？ 系啦，系啦，系啦。 O K， 但系都仲有得睇嘅 ，O K。 系啦。 嗯， 好。 好。 咁有冇啲系新上定系跌咗落去嘅？即系未上到十位啊？ 有套叫做《七刀狗仔队》， 系。 啊，呢套 好怪嘅呢套，其实儿童向， 但係咧，阿安樂同 UA 炒大鑊喎，安樂冇得上喎， 啊， 淨係得 UA 上，係啦。 嗯，哦，咁咪咩嚟嘅？西片啦， 西片，西片， 西片， 西片，咪就係講嗰只狗做鄧豪， 咪啲狗喺度查我， 係啊， 係 啊，係啊。 哦，人同狗咁樣，啲狗又會講嘢咁樣。 狗嘅茶碗咁，係真狗嚟㗎嗰啲。 真狗 嚟 啦，全部都知真狗，但係二人化咗配音。 哦，哇！呢啲我真係諗起無線都有幾套啊，大佬。 兒童向咯，咁啊就係啦。咁但係你問我有小朋友笑㗎。因為我睇過 trailer 現場咁，好笑就係睇《鬼人精街大酒店》之前。 咁佢咩 係 配音㗎？ 佢配香港有應該有配音版，香港有肯定有配音，因為我睇過 trailer 配音嘅。 OK。 但係就唔係明星配音。 如果你細路仔睇， 係啊，佢如果俾佢細路仔睇，咁但係估唔到又即係你全線包括會冇得做， 其 得 UA 嘅就幾多嘢做。 我見到佢得 邊 得廿九場嘅咋？ 係 咯，喺幾多位嚟嘅？ 依家系啦，十六 位 ，O K， 系啦， 咁冇得讲啦，可能冇乜 I P 又都有咩啲啦，系咯。 依家不打系咪话边度冇得上啊？你话 百老汇冇得上？ 百老汇系啊，依家得 M C L 啊同 U A 嘅啫。 系，所以炒大镬，安乐唔妥啊。其实系啊，都酝酿咗好耐，好似话呢单嘢。 O K， 咩问题咧？ 咁有啲嘢倾唔掂啊，因为安乐而家甩咗。即係安樂以往咧，即係叫荷里活六大電影公司啦。咁不嬲安樂負責另外嗰兩間，即係其實華納兄弟 USJ 即係環球迪士尼同埋二十世紀 Fox 啊，係嘛？係咩？總之四間不嬲自己香港有發行公司啊，唔係 Sony 哥倫比亞不嬲係有自己發行公司嘅。咁得翻二十世紀 Fox 同埋柏拉蒙咧係冇嘅。咁以往呢兩嚿嘢都係俾咗安樂。立咗嘅，咁但係就而家咧，二十世紀 Fox 都喺香港自己開，咁啊變咗安樂就甩咗個大客咁樣咯，咁跟住就總之衍生有啲問題又唔妥咁樣類似咯，咁啊變咗其實都有啲關係，因為之前我咪講過咧，《雷神三》咧曾經有段時間係 UA 早兩個禮拜賣飛，但係百老匯冇得賣，咁就因為迪士尼曾經話安樂冇得上嘅。 哦， 即係類似咁嘅，即係話，即係點知你咪爆會安樂噶嘛？安樂唔俾上，咁但後屘臨開畫嗰兩三日先拆掂，咁啊即刻蒲翻出嚟，咁但係已經蝕咗個先機喎，係咪先？好多人買 IMAX 啊，一早預售啊嘛，係咪先？咁同埋 咁今次呢套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就話少咗條院線上咁樣。 係啊，總之安樂冇上都就咁樣，即係槍勾出嚟，就話炒大鑊咁咯。類似咯，咁即係陸續未來都可能會面對呢啲，就係話唔再係話西片，即係有啲大片係鋪天蓋地全部咯。咁係可能有啲戲院會扭計嘅。咁當然佢唔夠膽扭個 Marvel 嘅，即係有啲嘢係啊二線啲戲咯，係啊係啦。咁但係即係應該話佢個荷里活對個院線嘅控制能力而家唔係相中咁高啦。 即係你意思係個院玩嘢唔播啊？即係唔係個原本個片唔俾佢。 咁梗係啦，解啦，一定係個院攻擊先嘅。因為你做院商，我一定全世界播最好噶。你肯不得俾一萬場我？即係我作為片商啊，我冇 suffer 噶嘛，冇成本。咁梗係肯定係院商玩嘢先嘅，或者叫傾數，或者可能個分帳差唔點咯。即係話我播得呢套戲，我睇低一線喎，咁六成咯。制唔制咁佢話唔制啊！我不嬲五啊八噶咁樣，可能爭個兩個 percent 我鬧交咁啊！極度有機會係咁嘅。 OK， 好咁知唔知佢啦 ？OK， 咁即係呢套本身都係叫係唔係咁多即係場次噶啦，已經係啦。咁你再發生啲嘢就更加傷害啦，係啦，係啦，咁樣好。咁啊，但係真係呢個真係少少重啲呢一套，以今個禮拜嚟講係 啦。 咁就都係細路仔戲嚟嘅，原來。 又即係，但係其實細路仔戲咧，今個禮拜上多兩套。都係喺好低位置，不過係身上嘅，包括就係我喺呢個動漫節見過，唔係動漫節係咪？係動漫節見過，就嗰個咧蠟筆小新唔知乜鬼咩拉麵大作戰，但我發覺 蠟筆小新劇場版爆成功夫小新拉麵大亂鬥，係好乖場啊！十三位， 係咩？十三我原來喺上面，我幾驚會跌咗下邊唔見咗。 但係得四廿四場啫。 十三喎，高過咩喎？ 四十四場。 出 show 咩出乜 show？ 出 show 搞曬啦，係高過嘅。咁同埋呢套咧， 咁另外仲有套 邊 做套就係湯馬士啊，係嘛？ 湯馬士大電影之世界大冒險有23場。 又嚟。 第八位第幾啊？ 14位。 呢兩個叮噹碼頭。 係啦。 咁啊，都係新上呢個禮拜。咁另外呢個禮拜新上其實仲有套，就真係我唔知道芬芬睇咗未，因為芬芬呢啲另類嘢可能你一早睇咗，我唔知道。因為都唔係新戲嘅，應該。就叫咩咧？閨蜜失心瘋。 未睇， 咩嚟 㗎？但係攞獎㗎，攞獎戲。 我攞獎㗎。 即係我估係喜劇嚟嘅，但係攞獎嘅，即係有獎項攞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我估係啲鬼佬戲院做。 西片啦，咩？ 西 片。 係 西片。 意大利片嚟㗎。 意大利，講意大利粉嘅，係啊。 講意大利粉 嘅。 係。 但係有兩個女主角做嘅。即係又係女性當道嘅，兩個女主角做主要兩個女仔閨蜜咁樣，係啦， 係 ，OK， 即係剝衫嘅應該係嘛？意大利嚇， 係啊，嗰類都係啦。 哇，咁要睇下呢啲嚇，咁啊，條女得唔得先？兩條女嚇， 大媽嚟喎，嗰兩個 係咯， 都40㗎啦， 哦，咁樣哦，剝衫都冇用啊，係啦。 唔係，但係有喎，佢有泳衣裝，都對嘢眼燈都幾支持下嘅。 露下咁 樣認得好啲， 露下一時 先。四廿歲咯，咁啊四廿歲都去查眼啫。 咁你睇呢兩個四廿歲大媽，我就梗係走去睇小丑女啦，大佬。 識睇，正人你識睇咯。 唔係嘅，意大利藝術係係咁啊！幾多場咧？係咪又喺百老匯電影中心啊？定係邊度？ 得三場，就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先有啫。 三場啫，陰谷 係冇錯，係正常啦。聽到都知啊，係 啦，早五晚 或者我聽喺意粉屋嗰度電視機播啊，就可以呢啲啊，順便睇一啲意大利作品咁啊，定睇粉嗰陣。 咁要食耐啲啊！呢套戲都成兩個鐘啊！ 系，唔系我惊啲人食快啲啊！大佬睇两个大妈，大佬赶客啊！我惊系，其实真系都睇表面嘅啫，大家都系嘛，靓女咪睇下咯，唔靓女咪唔睇。我可能就好戏好睇嘅咧，系咪先？系咯，点知啊？我就不过佢可能我又唔识听佢讲咩啦，叽里咕噜咁啦，可能到时啊。 嗯，嗱，咁 即系闺蜜吓，讲闺蜜讲两个大妈嘅闺蜜 ，OK 好。 咁啊嗱，我补两句啊，呢个蜡笔小新啊。嗰個劇場版其實佢係有配咗粵語版嘅。 哦，有配音嘅。 哦。 係啦。 哦。 咁就唔係喎，佢係淨係得粵語版啫喎，我見到。哦，即係冇。 反而冇人。 都正常啫，都正常啫。咁呢套多數都真係細路仔睇㗎啦，係咯。 係。咁同埋佢今次就真係會話小新係學功夫嘅，走去。 系， 套戲係講學功夫喎，咁冇理由唔學功夫。 係啊， 咁 但係 而家小新咪冇再畫大象啊，玩呢啲嘢㗎啦，係嘛？ 咁又未必喎，我諗可能咁可，不過佢上戲院就可能冇啦嚇。 冇啦，係啊。 咁但係我個感覺上佢就好功夫熊貓咁樣嗰種打法啫，即係佢唔係正正經經打功夫㗎嚇，應該都。 嗯。搞笑嘅啫，咩咩咩正經啫，大佬咁同龍珠打過啊嘛，悟空啊，唔會嘅。 咁唔會嘅，係啊係啊係啊。咁 又變咗真係戰鬥係啊！ 同埋佢都怪㗎，佢話佢入面咧，啲人啊食咗啲拉麵之後咧會變喪屍㗎，類似咁樣啦嚇，即係佢話會上個人㗎，係啊係啊， 搞嘢 啊，係啊係啊， 黃飛鴻打喪屍。 咪有啊，中国都有一套啊，仲要赵文卓做，系 黄飞鸿打丧尸， 嗰度叫黄飞鸿打丧尸啊？ 唔系，黄飞鸿之南北英雄，系啦。 哦。 南北英雄竟然系打丧尸，哦。 系啊。上咗未啊？我想睇喎。上咗未啊？ 我上咗。讲大你嘅，买到碟嘅，冇上过，买到碟噶啦已经。 哦。 出咗碟 咩？佢唔系戏院戏嚟嘅，系。 网大 网络大电影嚟嘅， 我网电影， 阿赵文卓做喎，咁我觉得喂可以啊，如果唔使钱佢系望下咯， 我唔知佢系因为我唔知系因为冇戏院肯上变咗网大，定系一拍嘅时候谂住网大，我唔知啦呢样。 咁我估冇戏院上嘅，你赵文卓都唔会一拍就拍网大啦，我觉得系真系可能真系烂 咗啲嘢。咁啊真系真唔得，咁样当 Netflix 咁样啦。 唔係啊，曾志偉都係拍網大啊。 係。你講哦，你講嗰出。 我要講喎，咁你講幾句我要。咪咯。 麒麟特 邊度？ 講多。 麒麟。 麒麟特 工 隊之咩啊？ 機械核心係。 機械核心。 咪機甲核心。 哦，機甲核心。 機甲核心係。好。係咗。咁鬼長個名。 係。 我哋唔係講咗話咩？上次咪介紹過咯？呢套有冇啊？ 系啊 系啊，有介绍过，有介绍过 嘅，系咁 样讲 下， 冇长讲嘅，系啦， 冇长讲，系啦系啦， 好，咁就 即系呢套咁就分分补介绍一阵嘅， 都阿明啊，阿明有冇睇啊？ 我睇咗， 哦，好， 咁就补介绍啊，系咯，睇下点啊，睇冇时间啦， 一阵再讲。 其实都唔系咧，其实都唔值得点介绍嘅，其实就 如果唔系，我哋可能会凑埋咧嗰个狄仁杰先一次过嘅， 即系几套一齐讲都得嘅。其实 狄仁杰又做嗰阵就会有我哋讲埋狄仁杰嗰度网大啦，咁跟住会掹埋几套呢啲咁嘅网大讲先讲 都 得 嘅，一齐讲都得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本来我哋系谂住可以楞到套狼人啊嘛，即系人哋、 啊、 你又系着甲，你又着甲咁样，好似大个啦，真系。 又系一队人。 系啦，咁啊，同埋一队有时间就讲下啦，都系红眼睛啊。 讲啦， 系啊， 有时间就补讲啦，冇时间就迟下再讲。 好， 系啦， 好，准冇？ 冇啦， 好冇。以上是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你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但系你一领唔同嘅选择。好啦，我哋讲戏啊，咁啊唔需要听古仔，唔需要穿桥嘅朋友就识嘅。好啦，咁啊讲下呢一套啊，呢套叫做咩？鬼灵精怪大酒店三系嘛？ 系啦，怪兽旅行团。 有乜十梯图？有 怪兽旅行团啊？ 哦，怪兽旅行团啦、啊，有只船咁我见到系咪？ 系啦，左右轮。 因为主线就系全部怪兽去晒环游呢个唔系环游世界，佢要去呢个百慕达三角洲。 哦。 仲要吹到咧有呢个咩嗰个叫做？咩失落嘅叫咩 阿特兰提斯， 系啦，即系创造呢啲元素嘅、 哦，即系揾阿海王子，即系呢个潜水侠， 系啦， 我冇理佢啦，有埋怪兽岛，有埋哥斯拉同阿King Kong都得嘅 ，OK， 好， 系啊，继续，咁啊，原来就成班去旅行，就当中有一个家族，就系、是、你当系猎魔人家族， 哦， 世世代代都要猎魔，咁、哦、原来 咁系咪阿边个咧 ？Van Helsing 嘅咧？ 呢、這個都聽到 ，Van Helsing 咯 ，Van Helsing 咪一路即係捉啊， 追魔人， 僵尸 係咪即 係係啊係啊係 啊，佢都似女，佢又唔係咁型嘅，因為佢出現嗰啲畫面就全部佢啲阿爺啊、阿太爺啊嗰輩， 唔型㗎，你睇翻吸血漿入邊佢阿伯嚟㗎嘛，係啊係啊Angela Hawkins 嚟㗎啫嘛，係嗰套變咗龍人嘅啫，係咯， 冇錯， 阿 Wolverine 做咗之前就啊即係 Hugh Jackman 啊。 系啦，晓姐，咁啊，世世代代都要捉呢个吸血僵尸，但系捉唔到，失败。咁、而呢个家族最后就都失败，以为带走啦。咁而喺嗰、那个怪兽旅行团，咁啊，嗰只有只好大嘅游轮嘅，咁啊，好大啊，即系讲紧好高，有几系啊，铁达尼号咁大两倍添啊，即系高咗出个水面咁几层楼。 佢有人坐嘅咩？嗰只船即系唔系得， 唔系怪兽坐，全 部 怪 兽 坐， 妖怪。 系啦，妖怪坐咁啊，但系就有呢、這个嗰、那个叫做女船长，一出场就白色衫，好阳光气息，短头发，仲要身材好好，一出嚟、那个尼古拉丁，咁啊，你讲翻个尼古，即系嗰个吸血僵尸就其实就系女主角个爸爸， 系 咪？即系喺呢个怪兽大酒店入边，佢不嬲就系经营酒店嘅吸血僵尸， 系， 即系呢个故事啊。咁但系今集叫扭咗，因为上兩集都是講在酒店裏面發生的事，咁、今集就話講佢要放假，因為啊咁辛苦，請曬你啲怪獸過去環遊，即係搭嗰只渡輪咁樣，咁你過去個橋啊變咗就聚焦喺個船度噶咁樣，咁而嗰、那個白雀就中意咗嗰個女嘅船長啦，咁因為那個白雀原來咧佢都孤獨咗好多年啦， 咁啊船長咩怪嚟嘅咧？ 那個船長係人類嚟嘅，得唔得？咁後屘穿翻。又唔係穿翻中段穿啦，佢就嗰個驅魔人嘅後代， 都話咗俾你知，佢係有兩重身份嘅， 即係就係驅魔人嘅後代。咁而個驅魔人係啦，而佢個老豆咧， 哦， 佢 即係普通人同埋呢，即係佢係船長嚟噶嘛，本身咁唔係即係佢本身係驅魔人啦。咁但係佢呢度係船長嚟噶嘛。咁佢就扮船長嚟 嘅。佢會喺一個點係咯？點解以人類嘅身份會係一隻怪物船嘅船長？ 冇解釋，一開出一出嚟就係人類，但係佢啲船員都係人類嘅。我見有部分船員都人。 嚇、 okay. ，係 啦，咁樣咯。咁冇解釋。咁但係之後就話講佢係啦，佢嘅身份其實係追魔人。咁佢本身都有少少精神性格分裂嘅。 即係有時就好，我對啲怪妖怪好凶狠，但係有時又會變翻正常人類。咁後屘就同呢個尼古拉斯伯爵有段有啲微妙感覺， 啊、 有啲海外 妹妹。咁呢集係咩嚟嘅？我和僵尸我約會啊！ 其實係今集其實你問我，其實頭一二集咧都聚焦啊女主角同埋佢個人類武功，同埋上集就講翻埋個仔。今集其實突然之間會調咗變咗咧，好似就麻煩家族日本咁講老豆嘅、哦。今集其實係老豆嘅中年危機，或者叫做臨老娶妻嘅故事。 林老人花丛啊， 系人啊花丛。咁而个女仔原来个老豆咧都喺架船入边个密室入边，点解？因为佢老豆咧经过咁多次同尼古拉斯伯爵嘅战斗，佢系已经死剩得个头，佢个头装咗个机械人度，吓、啊、个机械人就好流嘅，系一架车咁样好似，咁啊即半人半机械咁样嘅，嗰、那个老豆即意思个船长个老豆，系啦，即都系驱魔人嚟嘅咁样。咁而又佢哋原來個目標係咩？原來要揾一個唔知乜嘢嘅物品，即係你當係揾嗰個就係阿特蘭提斯。咁後期先知道個物品原來就係琴譜。 哦。 咁點解？因為去到阿特蘭提斯，其實有隻大嘅八爪魚。係。嗰只八爪魚好大隻嘅，即係大隻到好似哥斯拉咁大隻嘅。總之佢啲竹蘇可以一嘢就攬走隻船抌走佢啦。 嚇、 啊！咁但係嚟到咧。嗰只八爪鱼就系好得意嘅，同埋会唱歌嘅， 哦、 得唔得？ 即系 friend 嚟嘅。 咁但系唱歌咧，原来嗰个揾到嗰件宝物咧，嗰、那个即系老豆船长个老豆半人半机械嗰个咧，佢弹嗰个音乐之后就会令到个八爪鱼变奸。 哦，咁样。 于是变奸就可以杀晒啲怪兽。 哦，即系佢本身嘅计划就系咁样。 系啊，咁之后点咧？阿新宇讲 吓，唔系我冇睇啊呢套今集， 肯定 冇 咧， 系啊， 系咯，我以为你睇，我哋睇 上两集有睇，系啊，系啊， 系啦，最后咁啦，我讲埋，咁啊之后就跟住就当然就爱情系战胜一切，嗰、 哦 那个、那个女弃暗投明就打翻个老豆，咁又救咗尼古拉斯伯爵，咁于是一众怪物齐心，其实个齐心嘅所谓咧就整烂咗个琴，佢弹到琴，那个八爪鱼变翻 Q。 哦， 咁啊，於是 即皆大歡喜啦，咁就 結婚，兩個結婚嘅，得唔得？係啦，咁就二哥 咁有冇激死 老豆啊？即係嗱，唔會死嘅呢啲戲啊，咁佢好似都係放低執著咁樣，跟住就我個女都同怪獸真係一齊啦，咁算我都唔再對怪獸有仇怨啦，咁啊，跟住同外家，哎呀，陳家冇咁樣啦，咁樣飲酒啦，咁樣類似。 哦、oh, ，OK， 即係開心大團圓咁啦。咁但係中間咧，我覺得點解特別有啲嘢講咧？因為佢今集就聚焦就係話講咗一個 point， 就係個女主角，佢就對於個老豆臨老入花叢，佢開頭係好大抗拒。 嗯。 咁而有啲叫做父女之間嘅爭拗，咁佢嗰啲對話，我覺得又算係喺迪士尼卡通入面就唔似嘅，嗰啲對話就寫俾小朋友睇咯，就似俾翻大人睇，咁啊都有啲 touching 嘅。咁即係會多咗呢個元素，因為好少會講呢啲㗎嘛，即係卡通片嚟計咁樣，咁會有啲咁樣嚇，咁 啊，但係後期個女都放下執著，咁啊即係覺得阿爸都即係阿媽走咗咁多年啦，阿爸都應該要揾真愛咁樣，咁帶出呢個 point 嘅咁樣咯。咁啊，其實你話整體咧，其實個笑位咧 keep 到嘅，咁 佢今日鬼嚟喎，佢阿媽點會死嘅？ 哦，唔 係， 其實佢有冇講？ 佢 阿媽 一早死咗㗎啦，佢嗰陣時係。 但佢阿媽都係殭屍嚟㗎嘛？ 我唔記得咗佢阿媽係咪吸血殭屍，但係佢嗰陣時係即係好似俾人哋獵巫咁咧，燒咗間屋嗰陣時燒死嘅。 佢係好早啊，500年死咗就俾人 搞掂嘅。 係啊， 咩心臟嗰啲 怪佢殭屍嚟㗎嘛？點會死啊？我就問。 係啊，但係有一幕嘅，咩俾人噹噹噹噹咁樣，即係啲。畫面交代佢阿媽係佢阿媽都係殭屍，因為咧佢話呢個家族係都名門望族嚟嘅，喺吸血殭屍咁同埋經營嗰間酒店，咁佢係原本係純正血統，佢都唔中意個女咧中意個人類，咁但係第一集個揭秘位就係個女仔中意咗個人類啦，咁啊人類就暗地裏應該話個人類唔覺意入咗呢間酒店，咁個女咧就去冧啦，咁啊要個人類扮科學怪人嘅。咁啊，就扮妖怪喺個酒店度相處，咁啊中間爆啲笑位，咁最後我知，咁啊跟住，因為第一集咧，我覺得好睇嘅，佢最後有幕係調翻轉老豆接受咗個女中意人類，但佢又要喺個飛機度，又唔知點樣要飛去救個男主角，咁、那個吸血殭屍變咗只蝙蝠， 但佢又唔可以接受陽光㗎嘛。佢跟住架飛機飛呢，但就俾陽光曬住，佢一路化煙一路飛，咁幾感人嘅。即係有個父為咗個女犧牲嗰種感覺喺度。咁但係當然最後冇事，咁開心大團圓咁樣嘅第一集咁樣。咁幾精彩。其實呢套我覺得係有啲被世人忽略嘅。我覺得以迪士尼，即係佢唔係好似唔係迪士尼嘅。 佢 Sony 嘅 ，Sony 嘅， 係啊。佢咯，即係 Sony 嚟嘅。我覺得呢套最好睇，即係 Sony 有第二啲嘅嘛，即係麻麻啫嘛啲卡通片，即係卡通片嚟嘅。呢套其實又我覺得 OK 嘅，即係娛樂性又有啲講親情，有啲 我呢套算好成功嘅呢、這個系列。 係咯，我覺得 OK， 係香港 嘅外國係好好 hit 嘅，香港都唔係啊，都 OK 喎， 都 OK 嘅，香 港 都 OK 嘅， 香港都唔差 嘅 呢套。 第一集係麻麻嘅，第一集票房麻麻，不過好似第二集係好啲嘅，係啦，係第一集麻麻，即係唔係勁到好似皮斯嗰啲咁勁咯，即係 係跌咗嘅，咁未夠，咁就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低啲嘅個層次咁，但係我覺得 OK 嘅，賞心悦目。咁第二集我記得個聚焦啊，調翻轉就講佢生咗個。 仔 但個 BB 其實都係妖半人半妖怪，有超人力嘅。咁但係當然好得意嘅個樣。咁啊，涉及到又講啊個女又一唔知係啊，好似要考試定 其實咧就應該係咧第二集係講阿爺，即係阿吸血殭屍白雀啦嚇，即係阿爸爸啦，即係應該話爺爺啦嚇。係有咗個 BB 之後就嚇，咁阿爺爺咧就望子成龍啊，即係應該望孫成龍啦，咁佢就到底個孫嚇係咪吸血鬼咧？咁到定係人咧？咁樣咁佢係好想個孫嚇有超能力啊，或者係變翻吸血鬼咁樣咁玩咗一段咁樣嘅爺孫嘅，反而係玩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講佢怪獸，你當怪獸家長咁啦。咁但係個女又有啲原因要放低咗個仔俾喺個酒店度。咁於是個老爺帶咗佢出去，又見識妖怪世界，咁啊撞咗多少話。咁但係個女又唔放心，後屘又翻嚟，又同老豆鬧交，又要搶翻個仔咁樣嗰啲，咁有啲咁嘅笑位。 咁同埋咧，第二集佢後屘咧就講咧呢個即係怪獸啊，終於係可以咧點樣樣可以去面對翻普通人啊，因為佢哋其實同人類隔絕咗好耐噶嘛。咁第二集就係講咧，終於喺呢個萬聖節，哦，佢哋可以出嚟啦，名正言順咁出嚟啦。因為萬聖節係啦，咁樣樣響出嚟都啲人都唔會驚噶嘛，係啦係啦， 類似咁樣嘅。 因為佢係以前就係一見親人類就會俾人打又驚又殺咁樣噶嘛，係佢哋覺得係咁噶嘛，咁咯，咁終於就解決咗件事咁咯，好似咁啊。係 咯，咁變咗今集啊聚焦就調翻轉係講阿老豆愛情線嘅，其實咁啊，即係你問我。個主線就冇以往咁精彩，咁但係你話佢上到去部分嘅笑料係 keep 到嘅，咁其實佢來去啲笑料都係玩啲妖怪特性嘅，即係妖怪特性，譬如狼人，咁啊狼人就佢嘅特性就原來啲任何嘢抌，譬如你拋個波、拋支筆、拋本書， 佢狗噶啦， 不時跑過去咬住咁樣。咁而個狼人咧喺第二集就講佢已經咧結咗，佢不嬲有狼人太太嘅，即係第一集都有太太啦。咁第二集就講生咗狼人小朋友，咁但係啲狼人小朋友咧全部好細只嘅狼，全部好黐身攬住曬喺個阿爸身上面，咁所以咧狼人出場咧係佢個身上面有十幾隻細狼仔，咁佢個樣咧就好無奈咁樣就俾啲僆仔咬住。跟住就好攰啊咁樣之類， 因為湊仔好辛苦啊嘛，多仔 工，湊仔 工 即係俾啲仔玩到陀陀轉嘅狼人。咁今集咧有個笑位咧，就話講佢咧去到佢一直都係咁啊，佢阿媽都係咁喎，即係明唔明阿媽，即係老婆都係咁，佢好多啲狼群啊搭即係孭曬上身。咁佢去到個遊輪度嚟噶嘛，因為大遊輪啊嘛，佢竟然去到一個叫兒童樂園，跟住嗰啲狼仔見到兒童樂園咪衝入去玩咯，跟住佢發覺。啲狼人走曬之後，得翻佢兩個。哎呀，終於自由啦！咁啊，跟住兩個就好浪漫咁樣，就有個愛情位咁樣，又喺度咩陽光海灘咁樣。咁有啲咁嘅笑位咯，加咁另外其實有啲朋友搞嘢嘅，有個隱形人啦，成日隱形啊，喺隱形嘅狀態做好多笑位，又會俾啲人執啊，又電到佢啊咁之類。咁跟住有科怪人啦，甩個頭啊，成日甩個頭啊，踢咗唔知去邊咁啊，執翻個頭咁啲衰嘢。咁最好笑都係個叫林子子嘅，你講一隻青色嘅 斯內姆啊， 係啦，斯內姆，但好大隻㗎， 啫喱咁樣， 佢差唔多有尼古拉斯伯爵咁高啊，因為尼古拉 德拉斯伯爵高啲嘅，特別高嘅佢。咁佢又有咁大嚿。咁今次特別在咧，呢、這個啫喱咧，佢就冇老婆嘅，不嬲啫喱孤獨一個人。佢今集就講佢開心，開開心下，突然間擠咗個仔出嚟，就真係喺個啫喱度擠咗個仔。咁啊有個真係市內冇咁細嘅啫喱仔。咁跟住就同個啫喱仔喺度玩啲互動，又喺度跌來跌去咁樣，咁有啲笑位咯。咁跟住仲有個木馬伊，個木馬伊係肥木馬伊，但係隻眼咧就青色嘅，咁啊幾搞嘢嘅，即係隻眼望落去就好恐怖，但係個人又係搞笑嘅咁樣咯。 嗯。 咁啊加依啲咯。咁啊，咁至於打就冇乜打㗎，啲動作都係咁樣，即係其實佢入邊都冇乜法寶點樣對付啲妖怪嘅，即係都係諗住彈嗰個音樂嘅啫，咁啊彈嗰只八爪魚變奸咁嗌嘅，咁啊即係輕輕鬆鬆，咁啊小朋友睇啦，兒童向咯， 嗯，咁我谂 family 都啱嘅呢套系嘛，咁始终又有讲下老豆，又讲下阿爷咁。 唔系佢而家唔系嘅，其实我见呢一集入场嘅咧，好多系以前啲小朋友，而家大个咗啲啦吓，咁啊有钱识得自己入场去睇翻，系啊，佢做呢班嘅而家。 系咪先隔几多年咧？ 入场吓，唔好耐嘅咁又，你变咗东佬，系啊，嗰班咪都冇啊， 一二年嘅咋，一二年嘅咋，第一集。 即係可能以前好細個，而家咪中學咁咯。咁嗰啲我見入去嗰啲好多咧，呢啲咁嘅年紀咁樣成班就翻去睇。 哦， 尋翻自己嘅係咯，唔知啊。咁你見到係咪咁？ 我不過我睇嗰場我都小朋友多，即係如果香港 咁。小朋友多， 小朋友多，即係大細睇咯。但係滿足嘅，因為佢都計得幾準嘅，即係入面呢雖然好個故事好簡單，但佢總會砌咗即係可能15分鐘內一個笑位，咁就真係拍俾兒童睇嘅笑位囉，即係嗰啲跌跌碰碰啊，又講啲爛 get 啦，咁樣嗰啲囉。咁 即係香港嗰班以前班人冇入班場睇啦，即係意思香港就。 咁我真係好唔 即係以前係細路仔嗰班冇大過都入場啊，即係呢可能係外國嗰啲咁長情嘅啫。係係。好。咁唔緊要啦，係啦，咁呢套都叫做一個，都叫 keep 住有做一個 IP 啦，最少 係 係係同埋去到第三集都唔係好多啫，卡通片嚟計係得 Toy Story Minimal 啫嘛，即係如果去到三集啊，同一個角色。 咁、如果以 Sony 嚟講啊，呢套就係拍得最長噶啦。系啊， 系啦，镇店之宝咁计啦，系啦，压、住喺度啦。 咁诶，嗱， 分分钟都长发长有啊，因为佢个古仔真系无限死。 我无限死，不过就吓，唔知道会唔会啲人体验啦吓。咁、不过如果隔两三年出一套咁啊，都冇乜所谓嘅。咁我讲少少呢个。 呢个成功过嗰啲咩妈咪博阿姨嗰啲，嗰啲佢嗰啲所谓黑金之类嘅嗰啲，我啲即系呢个系碌翻好阵，今日小王子嗰类嘢。咁咩唔好咁计，都系呢个 I P 嚟啫嘛。 系，咁但系呢个系笑噶嘛？ 即系你个 I P 其实咧碌紧科怪人、狼人、出嚟僵尸呢堆嘢啊嘛。咁佢呢个就系搞笑嘅，用呢样嘢嚟搞笑嘅。咁呢啲题材搞笑咧，其实喺日本咧都唔系冇啊，咪就系怪物小王子啊，都有啲类似。其实喺日本咧唔算好大即系 work 嘅 ，OK， 但唔算好大。但系呢样嘢咧喺外国人心目中系好重要嘅呢一班咁嘅 monster。咁即係你呢一個 IP 如果碌咗一個，即係呢個係一個 perfect domain 嚟噶嘛，你人都拍得科怪人啊，吸個殭屍落去，咁你變咗呢一樣嘢，如果你可以 keep 住嚟做咧，的確係，我哋覺得可以長做落去。 係聰明嘅係嘛？因為你呢細個有會聽過噶嘛，係咪吸殭屍咁啊？見到呢啲咁啊？ 即係你攞翻啲傳統嘅人物嚟做咯，係咯。咁當然佢呢幾隻係佢自己再 invent 出嚟嘅版本啦，又唔係話你淨係即係咁你佢係自己。作出嚟嘅幾隻，即係重新玩過嘅幾隻怪物咁啊！咁呢啲外國就我覺得係永遠都會有市場嘅，咁佢可以繼續做啊！呢個咁啊，唔知啊，咁我覺得一路拍落去都唔冇問題嘅，因為係咯，呢啲古仔又冇話完嘅，係咯，有咩完下次咪又玩嘢又唔知，今次玩船啊，之後玩火車啊又得，係或者 又或者個仔大咗， 即係你玩乜都得嘅，係啊，玩乜都冇咩限制， 冇 錯。咁啊，呢個我覺得就比較。 系， 都比其他题材可以玩落去咯。其他题材可能你要讲嘅嘢讲晒啊，但呢个唔会嘅。 哦，系， 佢其实每次都系一啲新嘅嘢咁啊，再玩嘢咁啊，系咯，人物又多，系咯，佢天神村咁，佢嗰度多人到嘛，咁有咩唔可以发生咧？系咪？ 是啊，你要玩嘅话，都仲有大把怪兽未玩系嘛？ 佢其實佢身邊都好多奇形怪狀怪獸嘅。 family 嘢咧，佢就差唔多係俾佢碌盡啦。今次都玩到連要玩翻個吸血殭屍，自己都要俾翻條愛情線佢。咁下次仲有乜嘢咧？係咪個 B B 都大個咧？咁唔知啦。 B B 大個咯， 係啊。定係佢咪有隻老嘢吸血殭屍？咪老嘢吸血殭屍揾翻條女啊？係 啊，老白雀。 嚇！老嘢都要揾翻條女，係咪即係？即係如果佢必定要有條愛情線咧，呢、這個就難啲，因為你玩曬啦嘛，係嘛？ 係 跟住除非你再玩就有小三小四咁啦，又開始係嘛？係咯，再玩落去啦 ，OK。我唔知佢啦。咁呢度呢個位置有啲限制啫，其他嗰啲妖怪嗰啲就係咁落都得啦。係。好，好啊。咁呢個得未？有冇嘢補充？ 我補少少，係就係講翻呢個 Sony 啊。咁其實佢電影即係動畫電影咧有邊啲啊？咁 好啊， 嚇比較多人識嘅，其實藍精靈係佢嘅喎。 哦，係㗎。 係啊。咁啊，原來 藍精靈嘅真人版、真人加 CG 版，你意思定還是藍精靈動畫咧？因為啱啱出過純 CG 嘅嘛。另外有個真人加 CG 嘅嘛。 兩個都係，兩個都係。 兩個都冇。係 啦， 係 啦。咁就所以咧，藍精靈先至係第一個搞到有三集嘅。嘅Sony IP 係啦，咁另外咧， 係 明過咩？ 佢一集係動畫，兩集係真人加 CG 啊嘛，咁又其實算唔算咧？咁就係啦。 即係佢唔係同一個系列三集。 係啦，係啦，係啦。 咁唔知算唔算啦嚇？ 即係意思下一次係真人《鬼靈精怪大酒店》又唔係都係同一套嘢啦，係咪？ 我但係如果拍真人都幾搞嘢，我覺得幾講下喎應該。 应该死眼， 我都死眼。 唔 work 啊！你见到睇下嗰啲 Johnny Depp 之前做嗰套咩 怪诞黑家族， 咩啊，全部都唔得啊。其实应该当时都其实唔算话好成功，所以千祈唔好真人啊！呢度我呢度真人濑嘢，佢唔信邪啊，试下成功，仲搵埋 Johnny Depp 添，下次试下 ，OK， 包你濑眼， 死得咁 Depp 啊， 就死眼睇下，好。咁就邊度真 仲有呢個美式風球啊？ 美式風球有三集， 冇三集，美式風球得兩集啫， 都係兩集啫。咁兩集嘅就好多，好多都有兼食嘅。 因為 有冇啲去到有三集就好少 啦，冇其他啦，係啊。咁啊， 因為你就算唔好話咩 Pixar 有三集都唔多嘅， 都唔多嘅，係啊係啊，好難嘅。 嗯， 係。是吗明有嘢讲 讲。哇真冇嘢冇嘢冇嘢。 哦冇嘢。 动画呢可以去到上三十唔多㗎係。好多都两集 嘅。咁方湿湿骑兵有冇三集 有。咪咪冇喎方湿湿两集。 定係 冰河世纪有三集。四集。係有第四集啲。 咪史力加佢咪有囉。 史 力加都有三好似係呢个。 有史力加嘅有。 嗯。咁嗱，仲有咧就係呢個唔係好得嘅《Emoji大冒險》啦，仲有呢個彼得兔都係 Sony 嘅，係啦。 哇！彼得兔先犀利。 係啊。 就係呢套長壽係嘛？ 咪但係香港啫喎，只限我講緊。唔知做咩誒？唔知點解可能都真係關配音嗰兩個事。 嗱，咁咧 Sony 咧，佢之後咧就會有一套叫做呢個《書中自有鬼怪谷兒》喎，翻生聖萬聖節啊， 嗯， 係啦，呢個就會九月，佢話九月會上啦嚇，咁唔知香港幾時上？係 啊， 嗰個嘉賓嚟㗎真人 係啊，真人 真人嚟喎，因為上集最後嘅隱形人走得咗嘛，我有睇，係唔係都睇嘅日本 哦 ，OK。咁咧，另外就係呢個蜘蛛俠跳入蜘蛛宇宙，都 係 Sony 嘅。 哦，咁呢個 係 佢啦， 係 啦。 係啦，就咁多啦。 聖誕做好似。 12月21日係啦，聖誕。 好似好勁喎！我見 trailer， 好似我喺邊個啊動漫節咧啊 Hot Toys 嗰個 哦，就有播。 有播嘛？係啊，有播條 trailer， 幾即係幾好動感嘅，係啦。 嗯 ，OK。好啊，咁就睇下嚇，跟住嗰兩套得唔得啦？ 好， 好， 就咁， 就咁啦呢套。 你蜘蛛俠嗰套唔同呢啲嘅，你嗰啲要入翻到 Marvel 系列或者當嘅蜘蛛俠系列咁樣睇嘅。 哦，咁係一定，嗰套唔係移動向。 即係而家佢蜘蛛俠佢想開多幾樣嘢噶嘛，即係一係卡通啦，二係即係其他角色啦。總之佢而家 spin 好多嘢出嚟嘅，諗住嗰啲係另一啲係 project 嚟嘅，你唔可以同呢啲就咁捧個卡通去比較。 好。 咁你都講到蜘蛛 universe， 咁我諗佢想開曬啲蜘蛛俠出嚟嘅，即係嗰啲肥豬蜘蛛俠啦。啊！呢套卡通就是黑仔蜘蛛俠啦，咁啊有女蜘蛛俠啦，即係呢個阿 Grand 版呢度會出現啦。咁我諗佢想開好多嘢，咁啊再睇啦，再睇啦。好，有冇補充？ 好，冇啦。 好啊，好。係咁啊，咪講下咩暗黑之心係咪？咪 Darkest Mind 嘛，原本叫做係。係 啊，係 啊。 咁啊係一個小説，叫做所謂暢銷小説啦。咁啊，紛紛好似話係有中文版嘅，都個小説 有中文版嘅，仲係三期添，仲已經出咗。 哦，即係又係嗰啲咁嘅三部曲嘢咁樣。 但係唔係喎，唔止三期喎，仲有幾本外傳嘅喎， 係。哦，仲有咁犀利？ 係咯， 係 咪 啊？我睇翻啲台灣書評係好受歡迎嘅，真係。 哦，係啊， 即係嗰個係已經係2015年嗰陣時書嗰啲書評嚟㗎啦，嗰啲已經係。 哦，即係可能。O、okay, K， 即係佢一定嘅書迷咁樣， 係有一定 咁啊，先會攞嚟改編啫。 咁當然啦，我呢個同阿馬仔傾嘅就係嗰個兩句，佢就話咧，係啊，嗰年啊嘛，咁你可能你哼一機嘛，係啦，你哼一機嘛，頭嗰幾集做嗰陣就夠 hit 啦，套戲都可以最尾嗰集唔得，因為已經唔係再興呢個題材啊。咁你可以嗰本書 hit 嗰陣興呢個題材，但係而家係幾多年咧？而家幾年後啦嘛，咁可能呢個題材而家係 die out 咗嘅，即係我哋就覺得呢個題材 die out 咗。嗱，呢啲係我哋未睇嗰套戲嘅一啲估計啦。咁我哋睇下兩位即係 一擺同埋咁樣睇完，咗係拍得差， 唔係題材。哦，即係其實可能 真係拍得差。 真 係。我覺得個題材係貼而家個時代嘅。但係拍得真係好差，等阿畢打插一插 先，一陣等你哋講下啦，咁樣好唔好？我畢打插咗先，係啊，畢打話好差嘅，話呢度 係。真就我就真係，我都其實我真係殘，你諗下我係大同事入去睇，因為我都知呢個青少年向，咁我就咁啱嗰日即係叫大家開咗外景。咁啊唔返公司，即係唔使立啲器材返公司，咁我就話大隊喂睇好啊，咁樣禮拜四晚嘅啫，咁啊就我有啲同事就17、18歲嘅啫，咁就即係啦，即係學生哥咁啊 part time 過嚟啊，幫手做啲場記咁樣，咁啊帶埋入去，我話即係睇下喂會唔會即係我啊老餅啦，可能呢啲題材啱我，咁啊睇下青少年反應，咁啊出到嚟咧就直頭就嗰啲同事啊。直頭我 開曬波啊！ 開曬波啊！話我做乜帶佢睇呢套？有得揀，我寧願睇大師兄。哇！咁啊呢隻竟然就話，竟然即係荷里活片都唔睇啊！真係睇呢套咁啊！咁啊點解會 咁差咧？睇呢套荷里 活片嚟㗎。我知即意思佢出嚟個評價就我寧願睇大師兄啊！咁即係佢哋我嚟做個類比啊！即係佢哋嗰班後生仔都唔會睇大師兄㗎啦。佢話寧願睇大師兄啊！咁原來出嚟個效果咁樣。咁因為我覺得佢個終極問題，佢本身佢直頭連個說故事嘅能力都冇呢套戲， 咁差 好淺白嘅。咁啊嗱個設定咧，即間即係紛紛都分享下。咁其實佢個設定，我覺得又係一貫即係反烏托邦啦。咁我覺得佢都係有啲社會上嘅謝語咁，稍後講啦。咁但係最慘佢啲個鋪排係好淺白，然後就又話講佢即係有個恩仇，就總之搞到我阿爸阿媽唔記得咗佢，係個記憶入面抹掉咗佢自己嘅記憶。即係阿媽會第二朝瞓醒咧，見到佢以為係陌生人嚟嘅，佢係模糊咗呢個佢個女個記憶。咁跟住然後就原來佢就話佢有超能力，佢個超能力就係、 哦、即係佢嘅超能力就係咁。哦，係 啦，佢唔知嘅，佢失控嘅，佢只不過係瞓覺就同佢阿爸阿媽瞓埋一齊。是感情好的，他們一家人，但是他就在個睡夢之中呢自己發動了一個能力，自己都不知道這樣，那從而就這樣、哦、那然後 不是不打不是、啊、我看到就是那女仔刻意抹了自己的記憶，抹了阿媽和阿爸， 是嗎？ 好咗佢個記憶 嘅，係咩？係咪套戲未有講先？ 有講嘅，有講佢。 哦，咁合理嘅，因為我係瞓咗都三四。 我又咁樣我。 我係瞓咗，其實呢套戲都接近我瞓咗三四成時間嘅，我懷疑我自己。 咁你繼續講嘅， 我係啊，我要靠你補完。 係啊，係啊，補翻補充。 係啊，有啲 bias 嘅，因為我真係瞓咗，咁我都唔 得。我補翻你瞓。 係啊，你補翻 bias。 咁啊，咁然後就話啦，咁啊，然後就話佢啊，即係個大大個方向就得啲兒童係會染呢隻傳染病嚟嘅。咁、哦、你染嗰隻傳染病咧，正常大部分嘅小朋友會死嘅。咁但係有啲幸存嘅小朋友咧，佢就會有異能㗎啦。咁異能咧，亦都分咗唔同級數，就好似 X 病咁又分咗滑定啲點樣，咁、那個分級啲稍後再講啦。咁而個女主角咧，正正佢係屬於最 top 個級。咁最 唔係最 top 係第二高。 哦，第二高嘅係咩？哦 ，OK， 我又分咗啦。咁第一高係紅色， 第一高就係紅色 多。哦，紅色噴火，哦係啦，哦係啊，後屘我係諗緊，後屘別啲噴火就出嚟噴火，後屘我原來咁解嘅。咁佢就係橙色。咁橙色咧就原來就開頭冇解釋，咁到佢入到去佢咧就知道就佢已經俾人捉㗎啦。咁啊全嗰個世界觀咧，全部兒童咧就會俾人嚟捉咗去呢個叫做接收資料。OK， 咁、那個傳媒嘅包裝咧就個美國總統行出嚟就話咧，哇咁啊講到好仁義道德，咁啊美國總統好善思嚟咁講就話我哋會積極去救助呢啲小朋友。咁咧其中個代表就係個仔，佢個仔都係一個幸存者。咁所以佢就係第一個就係會做好多實驗，咁亦都咧逐步揾到解決方法。大家家長唔使擔心，放心俾我哋啊，帶走呢啲小朋友就去醫嘅啫。咁但係到去到咧，其實就係集中營咁樣啦。咁啊， 好似講咧犬屍島咁嘅，你嗰個故事講嘅。 又話第五天劫。係 咯，總統攞住只狗去。 其實都似啊，真就唔係嗰啲廢墟咯，佢啊集中營咁樣就真係有床有食，但係又好規律嘅。即係需要由朝頭早起身啦，同埋要做嘢嘅，佢要勞動嘅，咁啊即係成日集中營啦。咁但係中間就個位就入到去，就醫生就要檢查佢係咩顏色。咁所謂嘅檢查照一照，成個 mon 變咗橙色嘅，咁佢橙色就橙色㗎啦，個 mon 就得啦，嚟嗰度搞。咁而照一照，係啊，照一照都橙色，我又唔明白又點解會可以俾佢隱藏到六年嘅？咁因為咧， 因為咧，點解可以隱藏到六年咧？因為本來個女主角，因為佢係綠橙色人嚟噶嘛。係。咁因為橙色就係代表有心靈控制，咁佢就控制咗個醫生，就改寫咗佢嗰個 record， 就變咗做綠色。 呢度嗱，呢度我精神嘅， 佢 係睇 到佢橙色，但係就改咗佢個記憶又係。 仲有走動作，因為咧，佢已經知道出咗個 mon 直頭一橙色咧，直頭就斬住就 terminate。即直頭斬咗個紅色字， 係 啦，要即刻殺嘅，因為佢快橙紅咧都即殺嘅。咁但係佢就打支毒針想打嗰下咧，就唔知係咪懷疑佢又有心靈感應，又讀到嗰個醫生個 mindset， 咁就知道自己有危險。咁一有危險咪發動咯。咁但係嗱，成個故事咧，佢所謂嘅發動咧，就離譜到咧氣都冇喎，顏色嘢都冇喎，就借兩粒眼珠就戴咗呢個橙色嘅隱形眼鏡。咁樣個瞳孔咪橙色咁樣嘅啫，咁然後咧佢就掂一掂個老師咧，sorry， 掂一掂個醫生咧，咁就話即係我係綠色嘅，我係綠色嘅，咁、那個醫生就你係綠色，咁就綠色噶，咁、但係你 即係佢接觸㗎，即係佢需要接觸嘅， 一開頭要接觸，後期要練到就隔空，就即係變咗 professor 隔空控制 ，OK， 即係經過學習同埋訓練，開頭佢就失控嘅。幾時出現個異能佢都控制唔到，咁但係往往佢當生命受危險，佢又會出咯，咁啊正常啦。咁後期係嗰練習到，咁但係佢照一照就已經見到係橙色啦。咁我覺得又冇理由，同埋呢六年都冇理由唔會有第二個醫生照啫。同埋佢咁簡單照到， 照乜嘢咧？你話照下個瞳孔？ 唔係照瞳孔，我照個人咁樣照一照嘅啫。 其實瞓喺張牀度，即係做一啲身體檢查。咁就會 check 到佢係屬於邊一類型嘅超能力者。 係啦，咁樣，咁總之佢咁樣 原理不明嘅，即係唔知佢咩原 理。原 理 不明 嘅， 冇乜原理 嘅。即係又唔係話掃描機嚟嘅，又唔係話好似磁力咁震要深入去又冇嘅。 唔理佢啦，唔理佢啦。 係啊，照一照。咁佢咁樣嘅情況就話嗰個生存咗六年喎，咁一跳就六年後啊，咁啊變咗即係呢度已經好浮啦。 咁個女仔唔會大個嘅咩？ 大咗咪大咗咯，之後就大咗變咗。 哦，即係佢初初係細路女嚟嘅。 好細嘅細路女咯，即係十歲嘅細路女。 十歲，而家十六歲咁。 係啦，咁十六歲就你鋪殺見到，鋪殺見到嗰個樣啦。 嗯。 係啦，即係一個係佢係黑人嚟嘅，而佢係大波嘅，咁但係個樣咧又認真好唔討好嘅，我覺得啊，即係 一 樣衰嘅。 唔係啩？但我睇畫頭個黑妹都算 OK 嘅咯喎。 唔係，喺黑人嚟講，佢算做 OK 嘅。 咁梗係咁意思啦。 但係呢套呢套戲有個最大敗筆咧，我係行翻出嚟啊！嗰幾個主角係咩樣？我完全唔記得。 唔記得啊！ 係啊， 人咯， 佢係模糊。 連個男主角其他所有角色個樣我都冇曬印象嘅。 冇印象， 真係話太過突出嘅，佢個 就係令到我冇曬印象啊！ 佢係冇，佢入邊冇情節嘅，佢零嘅，即係所以佢話個導演連説故事都未搞掂。就唔好話拍片啦，我懷疑佢平時同人講嘢 presentation 都有問題嘅。 咪就啱啊，唔知啊，係咯。 係啊，好模糊嘅。 揾佢拍啦，係咯，真係。係 啊，好模糊，好差。 咁點解佢大個咗啦？咁個樣又唔好啦。 大個咗又點咧？就話講佢咧，就唔知我懷疑就有一幕我瞓咗喎。我唔知點解搞搞下綁鞋帶咧，係咪嗰個鬼佬就想強姦佢啊？定點啊？走埋去。 咁嗰個嗰啲你當嗰啲集中營嗰啲肉叔咧，就專係即係欺凌佢哋咁樣啦。 係。咁但係就唔係性騷擾嘅，但我感覺咁驚佢嘅，又好似特登想搞佢咁，唔係咁嘅。 唔係嘅，即係佢一路想隱藏自己，所以佢好驚嗰啲。同人接觸嘅，其實佢係即係想盡量隱藏自己，就盡量唔好同人傾偈，唔好同人接觸咁啊，等人哋唔知係坦色咁啫。其實係， 但係個重點，我嗰個鬼都好似同佢有私怨，特登要搞佢啊嘛。我啲人就明咯。 係人都搞嘅，嗰個肉都 係。我係人都搞，咁啱搞到佢，哦，咁我最屘我就瞓咗啦。咁跟住， 咁我呢度可以補翻嘅，就係咁就講佢咁啊，有一個就救佢，即係。阻止佢，即係出面喝止咗，唔俾個肉卒鬧佢咁樣啦。咁原來咧喺呢個時間咧，其實呢、這個集中營已經發明咗一樣精品啊，就係、是、如果你係橙色同越高能力者咧，就會個頭越痛嘅，只有個精品一發出就，咁就好容易就會出到邊個係橙色，邊個係紅色噶。咁喺呢度咧就知道咗嗰個黑人女仔，即係個主角係橙色啦，已經係。 系啦， 咁啊，不得系瞓咗喺度。 系啦，已经瞓咗啦。咁所以我后期我都唔明点解有枪咧。 咁但系你话橙色嗰个就系用心灵控制方法去隐藏自己咧。咁红色嗰个唔系噶，佢点隐藏到自己噶？ 冇红色嘅， 冇讲嘅， 一开头冇红色嘅。 佢讲话冇红色嘅，其实 嗰刹那冇红色嘅，个集中营入边冇红色，或者应该话有红色死晒啦。系啦系啦，即系嗰刹那冇嘅。系啦。 咁红色嘅能力系咩话？ 喷火。 噴火， 咁點解 我教嘅噴火 最危險咧？咁其實都相對， 同埋我想 clarify 翻，噴火都冇咁嬲，佢最後唔係噴火，佢係嘔火，佢哋係嘔嘅。咁樣跟住就一集火， 個口度噴火啦，高 AI 嚇。 同埋佢辛苦嘅，即係佢嘔火嗰下好似係，好似即係嘔吐咁樣嘅，好 唔係我覺得。噴火點會係最強咧？我硬係覺得心靈控制 係 咯， 係咯， 我都覺得係。 係咯， 所以我都唔 驚。應該係啦，係咯。 同埋啲火唔係好勁嘅喎，佢啲火唔係話一噴就即係成等樓爆嗰啲唔係喎，即係都係燒著，即係一二級火升唔到三級。 咁你攞啲火槍出嚟射冇分別。 係啊，所以我唔係 噴到哥斯拉咁就 O K 嘅，係咯。 係啊，你話成支激光咁焦咁樣，哇！啲直升機爆曬我都明啦，我又 唔係啦。咁或者都係咯。 系咯，咪即系火仔啫， 正常噴火咁噴啫。O K。 佢會唔會炸過呢個超人特工隊嗰個嘔吐盒啊？ 哦，咁肯定炸過，嘔吐盒好勁喎，我覺得。 炸過啊，即即啊，一定。 係啊，因為嘔吐盒啲人話佢向呢個 One Piece 嘅咩嘛， 點會用 啊？ 即 即 啊，即即就超強啦，佢真係其實特別喎。 係 啊，熔岩果實噶嘛。 佢嗰個勁啲，你話佢射死光咁嗰下都我都覺得合理啲，係咯。 冇錯，咁啊係啊，好弱下嘅。 噴火咋？哦， 咁 啊唔明點解佢話呢個係最危險。O K。 咁而之後我醒嘅，點解會醒呢？就因為咧就中意出現一個咧個樣貌端好嘅女醫生啊，即係個樣起碼我覺得起碼叫起碼係可以企到幕前啦，其餘所有人啲樣都唔正常嘅套戲。咁嗰個女仔咧，嗰個女醫生咧救喎。就暗地裏，因為知道咧你黃咗啦，你啊俾啲衫你，你啊稍後咧要諗辦法自己走去某一個房，跟住佢又唔知點樣咧幫佢戴住啲帽咁樣啦，就扮話自己。 總之係運咗佢出嚟啦，救咗佢出集中營啦。 就成功運出去，咁成功運出去咧，原來佢係來自一個組織，咁啊有個組織嘅，咁呢啲通常反烏托邦梗係有個敵對政府嘅組織啦。 反抗軍咁啦。 係啦，於是啊，佢又去咗呢個商場度，咁啊跟住原本佢換衫去洗手間，咁但係咧去之前，咁佢去到商場，佢就呢個醫生啊匯合咗一個男人。 咩商場咧？唔好明咩商。 佢離開咗個集中營啦，成功逃咗出嚟。 O K， 佢就要去。商場度即係換衫咩咩補給咁樣咁品，攞嘢食咁啊！ 世界唔知點解咧，好似世界末日咁荒。 嗱呢樣我又要問你啦，我瞓咗，我都唔明佢點解會咁噶。佢又話咧， 我都唔明喎。 係啦，咁啊香港。 分分都唔明。 佢咧就話，因為啲兒童即係啲青少年死曬啊，咁就變咗 啲人都啲大人未死㗎。 嚇！啲大人就全部搬曬入去城市，咁佢哋因為係喺啲小鎮嗰度嘅，所以啲小鎮都冇人。 哦。 咁就變咗好多嗰啲波啊，或者嗰啲商場仔咧，就會荒廢曬。 就一大。 但個情況就好似變咗 zombie 咁嘅，即係變咗嗰扎冷漠入去咧。 咗之後咁。 係啦，我又唔明嘅，即係明明你其實你都係夾小朋友㗎嘛，同埋 你話靜，你話靜過鬼都仲講得出，但係冇理由係冇曬人。 係啊，佢係荒廢曬爛喎，即係意思係冇人理。 係 啦，即係好似咧 諾 貝爾核電廠咁樣嘅，即係突然之間走曬，啲嘢就仍然擺咗喺度，不過就冇人理，咁啲人入咗去任我咁樣，咁嗰種感覺。 即係你話嗰度拍曬烏蠅都仲可能，但你話變咗荒廢就怪啲。 唔係啦，我拗曬頭，所以我都以為瞓咗，原來都冇解釋嘅。 冇嘅，你冇瞓。 咁跟住佢，因為咧，佢個女醫生係組織嘅人啊嘛，佢匯合咗個男人，咁佢就唔覺意掂到個男人，就發覺個男人奸嘅。OK， 咁於是佢就覺得個男人唔好。 邊個掂到你思個女主角？ 女主角，因為佢掂到人哋又可以攞到啲麥嘅，係啊，冇錯。咁佢於是就驚啦，驚啊走，走嗰陣時咁啱。有個羅莉走出嚟，咁呢個羅莉我醒一醒啦，因為個羅莉還可以嘅，不過羅莉嚟嘅，十三四歲嘅，中係咪中國籍㗎？應該都叫 亞洲亞裔啦， 係啦，亞裔嘅女仔， 亞裔啦， 係啦，但係好細嘅啫，十歲十歲九歲嘅啫，即係血小板都扮到嘅，即係如果要扮， 好啲， 係啊，嗰只高度嘅，係啦，但係靚嘅都叫做端好，咁我醒一醒啦，端好。咁佢原來玩咩呢？佢戴住兩個塑膠手套，咁原來佢就係咩黃色係嘛？ 黃色，因為黃色就係電力控制啊。係 啦。哦。係啦，放電控制電。 佢連個手套都係戴黃色嘅塑膠手套先 嘅。係啦，玩電嘅。咁啊冇端端遇到佢。 咩話？隻手套咩話？你話？ 隻手套都係黃色，驚死人哋唔知佢係黃色。 係啦，驚死人唔知嘅。 即係連個顏色。 仲要係黃色以前我哋洗碗嗰啲喎。 花牌。 花牌。 花牌黃色。係 啦， 係 啦，花牌洗碗嗰啲。 即係蒙面超人嗰對係嘛？ 好大件嘅，即係仲要個袖好長咁樣嗰隻。 蒙面超人戴住嗰對嗰個手套。 經過一輪嘅唔知乜鬼，最後總之就上咗架車。咁原來嗰個放電嗰個都唔係孤軍作戰嘅，咁佢就同一個綠色嘅黑人。四眼嘅 綠色有做咩㗎？ 青少年 個綠 色係記憶力驚人啊！即係天才兒童啊！ 係啊，聰明同埋就話即係好聰明 ，IQ 好高咁樣綠色，但係最低 佢又戴住頂帽綠色咁嚟話俾你聽㗎。 有呢個帽啫，呢個不 知。我有冇 着 件綠色 衫？ 冇冇啫。咁另外仲有一個就藍色，仲有個藍色，藍色咩料咧？藍色就念動力。咁藍色都唔高喎，藍色第二層喎。 即係尾耳高嘅啫， 耳高嘅啫， 咁奇怪咯，咁個聰明嗰個就 係最低最低層次係， 我聰明啊，最低 係啊，最低亦都最多人嘅。 你 係 覺得咧，其他嗰四個都勁過最勁嗰個喎？ 係其實 係咯， 好 啦， 其實念動力梗係緊要過噴火啦，你噴火齋噴火， 聰明都緊要過噴火啦，大佬。 同埋噴火你抌咗落水咪瀨嘢，唔係點解？ 因為其他你嗰四樣嘢咧。你都唔能夠用呢啲儀器做到啊！ 係咯，咪咯， 噴火係你攞啲火槍都做得到啊！ 係啦，冇錯。 你咪抌炸彈咯，咪咯，你唔使搞咁多嘢。 就算以佢個危險啊，用佢個危險嚟去分都好，都唔係好係咯， 咪咯，咁拗曬頭咯，咁啊，跟住 紅色應該有錢係嘛？紅色係有錢，最危險就有錢嘅。 唔係，可能佢講會唔會後期有穿？我唔知小説會唔會咁講啦。佢紅色咪代表 能源，因為靚仔係靚仔。 本書嚟講，紅色係燃燒能力喎，擁有 係嘛？超能力咁類似啦。 燃燒能力 係。咁即係咁做咩？咁跟住就上咗架車，咁佢哋原來三個不嬲偷走咗出嚟，獨立人士嘅，又唔隸屬組織嘅。咁而喺個交談之中咧，個男仔應該以前隸屬組織，咁佢就覺得組織奸嘅，即係出邊個組織都奸。佢就游說個女仔就話唔好去組織，咁而中間咧呢度就突然間出現咗佢愛情片嘅，佢係一見鍾情嘅，佢一見嗰個其貌不揚嘅女主角佢係冧嘅。 我聽聽下你講緊第五天劫啊， 唔係 都 唔 似啊， 都有啲似啊， 又似啊， 只有啲似係非常 係啊，非常。 其實我睇個畫頭我已經 feel 咗啲第五天劫嘅啦，咁其實都係 嘅， 係嘛？ 即係攞地嘅啦，都知道啊。 係啊。 有冇車震啊？有冇車震啊？ 有嘴嗰啖。但係就 冇車震， 好似冇嘴啊！ 因為個女仔係心靈控制咧，佢成日都係極力避免同個男主 同人接觸。 係啊，想嘴但係冇嘴，就因為唔掂得，掂咗驚會影響佢麥聲或者之類咁樣。 係唔需要佢咁掂嘅。咁而之後就有人追佢啦，咁啊又出現咗另一類人啦。原來呢個世界有類人就叫贖金，就專門獵 金獵人， 係獎金獵人，就獵呢個小朋友。哇！你咁樣聽咧，咪似好似喂，起碼都末世飛車，即係鐵甲飛車嗰只啦。有個大嘅貨 van 後面起碼一扎大隻佬啊，綁曬鐵鏈，壓曬機關槍啦，係嘛？點解嚟咗個大媽？嗰、那個大媽離譜到咧，個樣我估好似德國總理咁上下個樣，係啦，即係。即係個外形， 克萊夫人 係啦，肥嘅肥大媽，但係又唔知點揸支機槍定咩，咁啊又揸架車又追佢，但係一個人 搞笑㗎係咪呢個角色啊？ 係唔係搞笑認真㗎佢？同埋佢下場好慘㗎，佢下場係咧俾佢電完之後就話你要永遠喺個森林度行，行到死為止咁樣，咁啊即係好似死亡筆記咁，佢又跟住行嘅，係啦，咁樣就咁啊就完咗啦，即係呢個角色就咁樣咯。咁個追佢咁追下就後屘就個藍色嘅念動力又搞啲，佢念動力又搞嘢，佢有念動力點解唔念動力架車咧？ 佢揾啲樹嚟撞架車，其實係動力念動架車。 係啊，佢唔念動力架車，佢就念動力架車啲樹就好劈，好 被動。因為佢冇另一個能力嘅，佢冇另一個能力就係聰明啊嘛。 即係我又唔係好明，同埋佢開頭佢都唔係搞啲樹噶，佢念動力被動到要整裂笪地。但又唔係揾啲石頭整爛架車喎，佢係純粹裂笪地嘅啫，等佢架車咧有啲迂迂回回，就拖慢佢出步咁上下啦。咁然後之後先再辛苦啲揾啲樹扮佢，咁我 啱曬頭喺度特技啊，咁可以 sell 特技，可以。 但係冇特技㗎啦，分分睇就知啊。佢嗰啲裂痕咧，仲衰過 I 零畫嗰啲裂痕嘅，即係好大鑊嘅， 用鉛筆畫上去 啫。係啊，真係好唔係 嘛？ 係啊，真 係 好 唔係。你覺得有少少似無面超人飆嗰啲咩？ 咁 長咯。 係啊，電視劇嗰只咯， 得先。唔係做到咁啊，質地攞去戲院播啊。 係啊， 嗰種質地嚟嘅啫，其實成套戲。 同埋成套戲有冇留意咧？佢好少有地套戲咧冇配樂嘅，接近。佢冇配樂影像 嘅。 成日都係後邊冇嘢。 佢係播一啲嗰啲浪漫嗰啲歌 有啲位咯，情感位會播嗰，但我留意咗佢成日都係得個 平 個 打都冇音樂嘅， 係啊，冇配樂㗎，佢即係就可能冇錢做咯，唔做配樂咯，唔認做 啊嘛，冇錢， 我懷疑係，做咩爛到不堪，即係技術層面嗰個導演 唔係喎，其實呢套戲又好似調翻轉，都又拍咗唔平嘅話，明我哋講下喎， 唔係啩？係咩？ 話 呢套戲， 美 金，三千萬美金都冇錢做音樂。 咁唔係啊，唔知道啊，做咩？係啊，好新嘅 景。唔係佢應該請香港人幫佢，即係同佢作曲，因為唔使俾噶嘛，做咩？ 係啦， 就唔使埋單嘅。 咁跟住後屘仲點樣抖抖前又嗰佢又唔知點，後屘又入咗個商場。其實頭先嗰個油站應該一開波就未商場，後屘先入商場。咁入到商場係梗係禮賽，遇商場入邊又有，梗係已經有能力者喺度霸咗商場啦。咁啊，四個就話笠曬黑衫。笠埋防毒面具出嚟個樣好恐狠，點解除咗個面具原來係屁鞋？ 咩話？ 之後我又問咗啦， 即係都係靚仔嚟嘅， 係啊屁鞋，即係原來係四個屁鞋。咁佢嘅能力四個都係念動力，就打添嘅，就我跳落嚟就揾啲念能力頂住你，跟住等你由二樓可以慢慢落嚟一樓，咁都唔搭 lift 啦。我都唔係好明， 喺度懶型喎，呢啲分明係中二病 啊！即係四個打曬點打曬關鬥，開頭以為好勁嘅，點解原來除咗面具、屁鞋，唔知做乜嘅？咁我四個後屘又冇事，我瞓咗，唔知。 後屘咧就從佢哋口中咧就知道有一個佢哋嗰個青少年嘅集中營，即係自己組織咗一隊嘢嘅。係。佢哋嘅目標就係去呢一度，即係投靠呢一個，全部都係呢啲超能力者。組織嘅一個青少年中心咁樣啦，你講 下。但唔係組織，即係唔係頭先講個組織，即係另一個第三方嘅，係啦。咁啊攞咗個密碼，個密碼咧就等個綠色嗰個要顯下自己點聰明。咁啊終於解到碼，個密碼好似唔知叫咩 COD 定 CD。 唔重要㗎啦，嗰啲其實。 係啊，唔重要。總之最後揾到係個頻道嚟嘅。咁啊收聽到個頻道咧，就好似十世紀少年咁樣就話：你聽到呢個頻道咧，就過嚟唔知邊清水灣37號李嘉誠嘅大宅度揾我啦，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啦。咁你去就去啦。咁佢去啊，去到又冇嘢喎。去到衝咗扎好勁嘅人，揸曬槍嘅。點知其中個黑鬼就話：咦 ，Come on James， 原來就係你啊！咁樣原來佢識嗰個藍色嗰個人，咁啊原來藍色嗰個人咧響檔喎。 藍色嗰個原來係即係喺佢哋嘅能，即係嗰扎同青少年入面有黨，就話佢即係都出生入死過好多次，又救過好多人。 因為佢當年係救過好多，喺集中營救過好多人。 藍色係啦，係聰明啊！ 唔係藍色係念動力，念動力即係頭先。 藍色係念動力。 搞架車，搞啲樹嗰、那個，係啦係啦。咁而佢就已經嗰時咧，就同個女主角有啲情愫啦，即係已經有啲冧冧地互冧噶啦。咁而總之入到營就 keep 啦，咁就開好開心生活，好烏托邦。咁然後出現咗個靚仔，好 charm 嘅靚仔。咁點知原來一出咧，其實就已經開股嘅，佢連少少懸念都冇俾我哋觀眾嘅，佢就係總統個仔，得唔得？即係頭先個總統個仔 講到明嘅，講到明， 講到明嘅，一出就講啦。 咁初初有見認得個樣定咩先？點樣意思？即係出嚟佢話係。 佢哋認，其實佢哋認都唔使講嘅，因為佢哋知道認得總統個仔個樣，因為阿總統成日攞佢出嚟做生肖牌嘅。 係冇錯， 即係攞嚟 sell 嘅。 佢嗰時係細路仔嚟嘅啫。 唔係，佢由頭到尾都會出現嘅，其實係一啲。 係啊，都見嘅，即係電視成日見佢攞嚟做生肖牌。 即係呢一度咧，即係認得啦。 咁啊，總統個仔就呃佢哋，話佢都係反叛啊，總統自己走出嚟組織呢個少年中心咁樣嘅。咁但係係人都知呢個總統個仔係奸嘅啦。係 啦， 咁樣做 咁而個總統個仔係奸到出汁嘅，即係個樣，其實一睇個樣都知道佢唔係正常嘅。 即係老細面， 咁但 係 佢係靚仔嘅，即係靚仔嘅。 靚仔嘅都係啊，即係不至於，但係年紀大啲嘅，即係佢係好似廿幾歲咯，即係起碼廿四五歲嗰只咯。咁佢一嚟到就見到男個女主角就冧嘅，就想還刀奪愛嘅。咁於是就有啲愛情位喺個集中營嗰度，即係喺嗰個佢嗰個地當係山莊啊，喺個山莊度又有啲情情塔塔嘢。 我想問啊，原作咧，其實個女主角係咪黑妹嚟嘅？ 係。 我都係， 都係嘅， 都係嘅，都係。 O K。 咁跟住，然後就啦，說故事都唔講噶啦，係人都知奸嘅情況底下，就會有一幕間眼話去 check email， 然後就會喺度私信，係時候要收割啦咁樣。咁啊講到明，即係呢個人係奸嘅。好，跟住又係啦，講話收割。咁收割前咧，佢又要同個女主角練嘢，練嗰陣時候其實想暗溝嘅。 佢 因為咧 練嘅咩，大佬超能力嚟喎。 因為啦，我頭先未講 到 男主角，即係個男總統個仔，即係叫第二男主角啦。其實佢都係橙色 ，OK。咁啊，橙色同橙色咧，咁佢係叫24歲嘅橙色啊嘛。咁啊，即係可能即係練咗幾年嘢，咁佢又有啲心得教個女仔點樣控制自己橙色。咁從而又想溝佢咧，咁亦都係想啊， 即係控制翻自己嗰種超能力。 但係佢就話 人哋種超能力都得咁樣， 唔係學唔到新超能力，但佢就發覺個女仔咧識得可以即係抹掉咗別人腦入邊嘅記憶嘛。佢話呢招對佢好有用。咁因為佢野心，佢奸嘅嘛。咁啊最恨不得佢做完奸嘢，如果控制到人哋抹掉咗自己話冇事，於是就想即係偷呢個方法嘅，即係或者叫學佢呢個方法。後屘又成功學到啦，從而有個男主角知道又結垮啦，咁啊自己啊失重啦，咁啊就同個男主角啊炒大鑊啊，咁之類結垮啦，咁啊收割啦，咁啊收割啊嗰陣時我瞓咗嘅，咁啊 收割其實咧佢就係 call 翻收割，其實佢就 call 翻嗰啲集中營啊，係 咪走嚟 嘅？ 有冇過嚟？ 集中營啲軍隊過嚟，仲帶埋四五個紅色超能力嘅，即係會 攞 嗰幾個。 佢總之 佢全部捉翻佢哋嗰扎青少年翻嚟嘅。 係。 咁點知喺經過一輪打鬥幾拍咁樣啦，咁就都走得曬㗎，全部人都。咁就收尾嗰個綠色嗰、那個即係聰明仔啊，就因為救佢哋嗰陣時咧就受咗傷，咁女主角就冇辦法啦，就要揾翻之前嗰個聯盟啊。 即係個組織，冇錯。 個組織就揾翻個靚女啊，不打話嗰個靚女啦，咁啊救翻佢哋，咁啊一次過帶曬佢哋翻去嗰個組織嗰度。咁、那個組織其實咧就係、是、想利用呢、這個橙色，即係呢個女主角咧號令翻帶領佢哋嚟對抗嗰、那個總統嗰邊嘅。 冇錯。 咁但係女主角就唔肯嘅，其實係，但係佢就用咗一個男主角嘅自由嚟交換。咁啊女主角都冇辦法啦，到最尾就唯有。都要放棄呢段愛情，用尖甲洗咗呢個男主角對佢嘅記憶，咁就然後就帶領翻呢個聯盟嘅人準備反抗，咁第一集就喺呢度完咗啦。 冇錯，個 end shot 就咁。咁我應該就頭先你講嘅嘢我都唔知嘅，我都瞓咗嘅，就到佢 end shot 起身嗰下。 即係你起身嗰個掃地喎，喂先生。 做完啦，喂，走啊！ 不至於嗱，又冇咁樣，我不至於出字幕，我仲睇到佢企起身嗰下，即係帶領咯咁樣嗰度。 宣誓嗰幕你都仲睇到？ 係啦，冇錯。 哦 ，OK。 宣誓嗰幕， 喂，已經有個倒地嗰個懟醒你啊！佢醒啦，醒啦，喂，做完啦都係，好瞓啦。 咁啊呢度完咗，佢就好有野心拍第二三集啦。但我覺得應該都可能拍唔成 嘅。 即係呢個都係第五天劫嘅二號啊，係咪應該？ 第六天劫。 最緊要 第五天劫㗎。 係啦，渣好多㗎。第五天劫雖然我自己都話唔係好喜歡啦。 哦。 咁但係第五天劫佢都有個即係有個人嘅計謀喺度嘛。佢呢套戲其實成套戲冇計謀嘛。其實嗰個收割俾佢計謀，佢只不過引咗人去，跟住冇揾人做咁 mechanical 咁拉啲僆仔，咁你冇都 嗰套都仲有 Cody 撐住啊嘛，呢套 同埋你都有啲咩大型特技，即係咩世界末日啊，啲飛機跌落嚟啊，有啲爆炸，呢個直頭乜都冇嘅係。 同埋佢個能力上嘅鋪排，佢個描述好弱嘅，即係同埋嗰啲咧綠色嗰啲咧，聰明嗰陣時咧諗嘢咧，佢眼燈都會著嘅。佢隻眼都會變綠色嘅。 總之佢哋運用超能力咧，就有個顏色嘅隻眼。 咁同埋佢如果運用變色咧，運用一變色，咁你橙色照計應該全世界知啊。咁你識唔識個 check 啫？我就唔係好明。咁你聰明咁啊，綠色咁係人都知㗎。咁你使乜要做檢查啫？我又唔係好明。即係咁鬼粗糙，又整體成件事佢冇個故事正常嗰啲起承轉合啊，點樣有條主線都冇嘅。那個女主角都唔知道做乜嘅，佢嚟招佢嚟到，佢又唔係同個第一男主角會愛情上有鋪排，咁又講佢又學個能力，咁然後又揭跨，咁佢又唔會又話啊點樣，即係個感情個交代又冇，咁然後又總之佢有個半，即係嗰個陰暗面又去，即係原來後屘又話佢故意抹掉記憶咯，我開頭就以為佢係唔覺意。抹掉咗佢阿媽個記憶，咁啊成日傷心咁樣咯。咁總之好鬼抖抖纏纏，咁又有啲回憶片段夾雜住，咁啊成個過程都係講嘅。咁我諗佢文戲佔咗起碼都一個鐘咯，但係套戲唔長噶，套戲得個半鐘嘅就好快，走下嚟，九啊分鐘。 但係你好似睇咗三個鐘咁啊，套戲 係。係啊，係啊，咁樣。套戲九十分鐘，我入去我以為已經瞓咗三個鐘。 抵睇啦！ 抵睇，係啊，抵睇。 系 咯，系啊，咁 你个人生咧延长咗啊，你明唔明？ 系啊，入咗去即系中咗凤凰幻魔拳咁样嘅，以为一个另一个世界，即系类似咯。即系佢最大镬，佢连动作都冇嘛，佢真系零嘅。佢所谓嘅收割嗰啲嚟到咧，系咩一扎人嘅，好有人揸枪噶，但系好似系噶，全程系有人揸枪，但系冇开过枪噶嘛。喺套戏入边， 咁嗰啲红色嗰啲又点解会帮佢哋嘅咧？咁佢又点解唔系同佢哋一齐，或者佢又变咗系？点解佢点解有优待啊？红色嗰啲，你话红色嗰啲会 冇解释嘅，佢哋话呢个系佢哋嘅秘密武器嚟嘅啫。 系啦，同埋嗰啲红色嗰啲唔多正常啊，佢系跌落嚟好似野兽咁样爬噶，即系躝起个地下，跟住呕啲火出嚟。佢好似又唔系好自愿咁样红色嗰啲，我怀疑可能俾人操纵住啊，即系可能会唔会 解释嘅？佢 系啦，背后有个橙色操纵住你咁咯，可能我估系咁咯，但系冇解释嘅。 哦，咁样，即系可能有个好似嗰个女仔咁嘅人，去用心灵方法操纵佢， 咁仔咪可以控制佢哋 咯。系啦，可能因为后期可以隔空噶啦，即系未必要摸先操纵到。咁但系最大镬就系啦，那个总统个仔咧，佢同个女主角冇打过噶，即系系咪冇打过？可能我瞓咗，有冇打过？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 咁你 喺度斗呢个心灵控制，斗控制嗰啲军队喺度。 点控制呢个 咁啊？变成捉棋啊！即系嗰啲收割者啊！ 啊， 系点控制咧？即系控制佢哋思想。 譬如个女仔就控制嗰队军队指搵啲枪指住个总统仔，嗰个总统仔又控制翻嗰啲军队指住翻个女仔咁样咯。 呢个笑片嚟嘅，呢啲系。 系啊，即系咁样 嗰啲军队就互相自己杀自己咁啊，死晒啦又系。 系嘛？ 系啊系啊， 你啲成成王晶嘢喎，大佬，你杀佢杀你咁啊！我系你老豆，杀啲咯嗰啲。你眼睇我唔到，眼睇我唔到咁嗰啲，哇唔係啊， 都係你 喂咁好難喎、啊，咁點樣呢個會係一個好暢銷或者甚至乎有咁多本書嘅小説，唔多個小説好唔同嘅。 係啦，我懷疑 小説了解係點。 係啦，咁我睇翻人哋啲書評，因為我都未睇嗰本小説啦。 哦， 其實個故事都係呢個嚟嘅。其實我覺得個故事其實個設定，我覺得佢有啲玄機嘅，都譬如佢嗰五種分級制，咁其實咧佢話，當時嗰個病咧就有 98% 嘅青少年都係會死嘅，即係都逃唔過呢個厄運嘅。咁我覺得佢係我嚟比喻，當係而家啲廢青啦，即係 死咗都唔使人都唔使理噶啦，其實嗰扎人咁啊當嗰扎人死曬噶啦，咁啊綠色係最多嘅最大量嘅，即係擁有啲小聰明嗰扎人，即係我諗係普通人啦，就當喺而家呢個街，即係而家我哋呢個社會就係、是。咁譬如藍色就係比較叻少少嘅人，即係藍色同黃色，即係電力控制同咁嗰啲人，即係念動力嗰啲人都係咁噶啦，即係普通係幫到手嘅，即係可以被利用嘅嗰扎。咁最叻嗰兩個最頂級嗰兩個，就應該就係講即係有能力反抗現政府嘅，咁啊要抹除嘅。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好取悦到青少年嘅，其實係，即係佢哋永遠覺得大人都係。控制佢哋啊，利用佢哋啊，玩佢哋，即係永遠出唔到頭嘅。其實佢呢度係令到啲青少年係鍾意嘅。其實呢個設定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又係世代戰爭啫。其實都只不過，但係佢就好具體，即係好具體咁話俾你聽咯，係。即係永遠覺得啲大人係對佢哋唔好嘅。就算你有錢到好似嗰個總統個仔，佢都覺得佢老豆係對佢唔好嘅。佢最尾都係反抗翻個總統嘅。因為佢最尾係好似控制翻個總統轉頭嘅，係 咪？好似都有野心咯，係啊，即係個僆仔都有野心嘅，係啦，咁樣。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設定如果發揮得好咧，其實套戲係 OK 嘅，只不過我覺得係套戲拍得太差嘅，係，就唔係好關個故仔事嘅，其實已經係。 即係個拍法或者個 present 出嚟，出現嗰樣產品係好 暴躁。大人覺得唔好睇係正常嘅，但冇理由連。小白即係連啲青少年都覺得唔好睇咧。 喂，咁我又要講翻啦， 套戲 啊。係啦，我又要講翻啦。咁我出到嚟啊，俾人插啦。咁我都有詢問一下。第一，佢哋咪第一，佢哋覺得真係唔靚仔，冇靚女，唔帥唔型。嗱，佢嗱本身靚唔靚仔係外表啊。佢套戲其實冇拍到佢哋型噶嘛。即係你明唔明先？型嘅話，因為譬如就你話邊有望居咁嘅念動力，又唔搞架車，又冇任何嘢，咁啊搞啲樹咁，跟住後屘又會啲能力過， 佢做嗰啲嘢 瞓咗覺，係咯，都未型過成套戲入邊。咁而嗰個念動力之後冇出個招嘅喎，係咯，冇話愛嚟救個女朋友又好，或者點樣嚟反抗 冇。嗰個用電嗰個有做過啲咩嘅？有嘅。 電嗰個仲離譜，即係佢變後屘係咪死咗？定點啊？ 冇睇過咧，妹一路都喺度嘅，肯定控制下啲閃電啊，控制下啲有啲。火花彈出嚟整走人，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就嗰個，因為你覺得 好似老楊，你話喂我手機冇電啦，幫我插翻啲咁算係佢嘅作用咧。 佢又冇，佢唔係十 sam 啊嘛。 係啊，十 sam 咪有 啊。十 sam 就有呢個笑話啫，係。 十 sam 就有。 嚇，咁其實唔重要嘅，嗰個黃，因為黃色得好，佢嗰度好淨係得個靚妹出現過係黃色嘅。 係啊，電得佢一個啫嘛。咁。咁咩咯？咁嗱，唔型唔帥啦。第二就話，其實而家啲僆仔睇咩啫？好中意睇爆谷噶嘛。咁你都唔係爆谷，套戲悶到趴曬。 佢哋又代入唔到， 係教係咪咯？咁同埋我又問過啊，佢話。 咁但係你頭先講嗰幾個 point， 佢哋都代入唔到咩？ 佢哋 世代戰爭啊呢啲。 到你代入唔到啊，最主要。 但係我如果而家問翻十七八歲咧，啲僆仔又會覺得咧勾曬咯。即係你話同我仲講咩世代戰爭啫？我知啊。 系咯，其實我都覺得呢樣嘢而家 你唔好再拍啦，大佬拍咗三十幾年嘅嘢， 同埋 勾曬啦，佢話，咪咯，佢就話。 主角帶領宣誓嗰陣時個號召力咧，即係我哋之前睇過 Jennifer Lawrence 做過一次啊，即係你同佢影後級數嚟比咧，你又真係冇曬號召力嘅係。 唔係，你唔好話 Jennifer Lawrence， 係 Jennifer Lawrence 同翻自己 Jennifer Lawrence 比都唔得啦，而家，因為呢樣嘢而家係勾咗 嘅。喺 Game 嘅第一集嗰陣時嗰個氣勢咧，係真係好勁，即係個壓場感係真係好犀利。但 係而 家咧冇曬嘅，即 係 你都唔好攞呢一個女主角嚟同佢比啊！ 係啊，冇得比。 唔係 Jennifer Lawrence 自己同自己比都冇用啊，因為而家係 即 係如果而家 再拍 做呢樣嘢啦 嘛，你勾曬啊嘛呢個 topic， 你即係無限反烏托邦。咁你其實穿到尾，我覺得佢係即係分歧者。再撚 X 名咁咯，你當係咁 再加少少移動迷宮。 係啊，但係冇迷宮啊，冇迷宮，冇迷宮咪移動迷宮啊，係啊，咁樣咁你唉、哎，真係唔掂啊！ 仲主線係第五天劫， 好 係主線，仲要愛家愛情咁樣，係啦咁樣。 咁就變咗所有嘅缺點跑埋一碟咁啊！ 係真係可以咁講，集百家之大成啊！ 優點我全部攞曬， 係啦，全部攞曬缺點，佢啊真係拍得好啊！咁就純攞缺點拆埋一碟，即係一個叫錯誤示範。經典以後就我嚟做範例啦，唔好咁拍。 如果你拍到同佢相反咧，你應該拍到好戲出嚟啦。 係啊，冇錯，係啦，咁嗰只咯，咁所以落到底啦，冇計啊，真係冇計啦。 冇計啊，冇啦。 可能佢又以為黑妹咧，又可以食到左膠咧。 唉，你繼續夠大唔得 podcast 啊嘛又。 唔知啊，係啦，佢哋自己諗啦，即係佢，我就覺得呢個係霍氏係咪啊？霍氏噶嘛，佢自己諗住即係自己整一套自己嘅復仇者啊，定自己嘅 Marvel 嘢啊，咁樣啊嘛，咁點知即係一冇啦嘛，嗰啲完啦嘛，咁啊，咁但係咁，唉，唔知佢啦，係咯，佢自己諗啦。咁啊，我相信呢套戲都幾難有第二集噶啦，係咯。 系啊，呢、這个票房 应该冇乜可能噶啦。 票房证明，票房证明一切啦。我只系讲话三千几万制作成本，但系佢依家全球票房啊，二千几万嘅咋。 哇！ 唔系呢套系喺北美都极速都，但我唔敢话佢完全全线落画，但系都好多院务在做。我唔系好耐之前上噶咋，几个礼拜内嘅事嚟。已经拜拜咗，唔系即系可能仲有啲院有嘅。 真系有原因嘅，系呢啲啊。差到咁同 有原因，呢度有原因，呢度有原因。咁其實睇個畫頭都覺得唔係好對路㗎啦。我就冇睇嗰套戲啦，我睇個畫頭都覺得哇咁嘅，即係 畫頭 我都以為 最好睇㗎啦。 我以為係 X-Men 嚟㗎，以為 New Mutant 定咩嚟㗎？我啲咩戲咁錯嚇？咁你同埋你呢個 New Mutant 呢類型啊，電視都拍咗一套好睇嘅叫 Gift 啦，係嘛？你呢套就冇得相比啦，係嘛？ 嗯。 咁呢個 IP 本身又 主角嗰啲樣你都冇得比啊，大佬。 係啊，冇得比。 你全部靚仔靚女啊，嗰度先係。 咁你呢個 IP 本身，你話有本書撐住，咁但係班書迷冇入場咩？ 唔知喎，但係書迷可能都唔中意，我認為係，即係 咁大 個。如果中意本書，你更加唔會中意套戲啊。 係啊，係啊，我、哦、死咯，咁樣。哦即拍爛咗套本書嚟嘅， 可 以 話。咁啊，可能係會覺得。 哦 ，OK， 啊，咁啊真係失敗中嘅失敗。 唔係，你會佢會贏咗第一陣，即係輸迷第一陣入咗場咯。咁你咪冇跟住後嚟半再入嗰啲咯，係。 即極限都最多係單輸迷入去啦。 係啊係啊，差完就冇㗎啦，真係。嗯。 OK， 好，咁即係呢套都唔係咁推薦香港嘅觀眾啦。 推薦啊，都唔係咁推薦。 我成日呼吁啲人唔好睇啦， 话 呢套都真 系 冇得，系啊，真系呼吁，真系要啊，因为真系我哋神农尝百草，有啲明知毒都冇理由硬硬叫人。 咁我哋话 OK 嗰啲，有啲人话唔 OK， 或者呢套有人觉得好好睇咧，系咪先？ 咁喺香港嘅票房都证实咗，应该系唔 OK 啊。 系咯， 去到咁低个位置。 其实好个人嘅，咁你话啲有人中意咁啊？你中意入去死，唔通唔俾你死咩？系咪先？咁啊？咁大家可以自己決定嘅，我覺得 可以自己試下咯。 即係打一個心理準備先，係啦，咁樣。 嗯，係啦。 嗯， 佢個位置。 唔係有啲好中意黑人嗰啲可以去睇嘅呢套係咪？ 係啊。 係咯。我呢個 100% 黑妹啊嘛，呢個係咪？冇乜事嘅。 應係。 不過我 有啲係啦，係嘛，都唔似南亞裔。 因為佢父母都係黑人嚟嘅兩個，咁冇理由再乜係唔係黑人啊？ 唔係，我意思個演員，我呢個演員，即係 黑人嚟 嘅， 黑人嚟 嘅。係啦係啦，咁你好中意黑人㗎嘛？你知香港啊嘛，左膠好多嘢啊，係咯，咁你要撐啦，係咯，你要撐，係咯，去。 嗯。 唔係，我鼓勵大家去入去領下嘢嘅 ，OK， 咁啊，係咯。 嗯。 或者佢哋睇完話唔係啊，好好睇啊，好難講嘅。政治正確啊嘛，嗱呢套戲係咪白人壓迫黑人嘅電影啊？ 係啊，個總統仔係白人。 係。 係咯，係咯，個集中營係咪？嗰啲你話嗰啲咩？ 嗰啲 嗰啲 白人嚟㗎，全部。 係啊，白人啊，係咪？係啊，係咯。 係啊。 咁即係呢套都有呢個左膠成分嘅，咁你咪可能你左膠入場或者你好滿足咧，係咯，係咯。呢套係連美國左膠都唔撐咁，但係香港左膠係仲膠㗎嘛。 系 代交啲噶嘛，咁你咪睇下大家入啱唔啱你杯茶啦？我点咁讲啫，系咪先？唔系咁有啲系专系我哋话唔得嗰啲，佢哋话得噶嘛，咁咪系摆入去死啊！喂，你要死做咩？唔俾你死啫，系咪先？所以我又唔会叫人唔好睇噶，系咁你咪自己入去睇，你中意你咪自己中意，可以噶，系咪先？我唔会唔俾你睇噶，我有咩权俾大家睇啫？系咯，即系总之你话以我哋咧就唔建议啦，我哋就唔建议吓，即系观众入场啦，咁啫，你可以有你嘅選擇噶嘛，係咪？ 好 啫，係咯，有人都想跳樓啊，咁我唔掹住你咩？係咪先？ 好， 我掹住人唔俾人跳樓係非法禁固嚟噶，屬於你知唔知啊？係，好啦，完啦係嘛呢個？ 完啦， 好，再講第二套。